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喂，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啊。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风骚爆人，唔听会心痕。我是小张张， 早晨，我是小一， 早晨，我是小杨杨， 早晨。今日到我讲长啲啦，攞翻啲广告时间， 梗系要啦，留俾你啊。 我是一个胜券在握强，因为我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咧，分别同啲高人前辈食饭，佢要代钱落我袋， 搞错做咩？邀约我一齐出 席啊？系啊，点解啊？有几高啊？有冇六尺高？ 有冇高过、 啊？我就会代你好。 我觉得你太肤浅啦，冇嘢。 咁你唔讲我点知道、 啊？咁代完之后你点啊？ 几时 分享下？ 有啲咩？ 有冇得 同 佢分享啊？ 财运锦囊啊？ 我觉得咧，如果应用嘅时候咧，我就掹出嚟，吓 系咁啦。咁你几时用啊？唔知， 唔知适 当时候 系啊。 咁啊，等你用咯。 好 ，OK， 好 ，OK。 唔 紧 要啦，唔紧要。 我唔知俾咩反应。 我唔识翻译你讲嘅嘢，我亦都唔明你讲咩嘢。呢个正常嘅。 我哋星期一嘅节目啊，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88%，风骚快云同你讲声早晨啊！ 讲咧，今日咧呢个悠长假期系完咗噶啦，咁今日正式翻翻学啦。咁啊，市面上面多翻一啲嘅车同埋人嘅，开始我哋一个礼拜五天风骚爆人。今日多云嘅净系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下昼局部天气雷暴。今日下吹微风，明日仍有骤雨，长数天有阳光。嗯，好啦，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小杨杨，咁啊，你一个礼拜里边咧见我哋两日啦，有冇嘢同我哋可以讲下呢个礼拜开唔开心啊？觉得有冇新嘅 job 啊，新嘅朋友仔啊？ 我真心讲嘅，今朝早咧，咁哇，我想讲啊，我都好耐未试过咧，一朝早就起身， 嗯， 就可以咧慢慢食个早餐，嗯、慢慢咧咁啊， 咁踏实。 食咗几多个早餐先？ 饮咗一碗汤，妈咪煲嘅， 咁好啊， 一早就 有汤，一早就有汤，之后食下啲饺子，嗯，慢慢之后终于可以等下。一般嘅交通工具翻嚟啦， 因為平時咧交通工具係 平時就要飛的嘅，因為平時夜飯做嘢做到好夜先翻屋企。咁因為呢半個月咧就可以靜落嚟啦，啱啱講。 恭喜你啊！ 係喂，唔好咁啊！ 唔係啊，唔係，我覺得真係嘅。 唔可以恭喜啊！ 你永遠都係要有一啲時間可以俾自己唞下。 但係始終咧，我成日都覺得 佢唔係低，你唔好同佢講話。 有工作咧，係應該要做嘅。咁、前嗰排咧，即係上年開始就哇，好多嘢做都 湧埋嚟， 其實就好開心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己同自己講啊，可以唔休息都得㗎。 嗯， 係啊，雖然可能係唔健康嘅咁樣嘅心態去諗，咁、但係我休息完噶啦，可以 稳定 啲噶啦， 系啦、okay, 珍惜工作系好嘅， 珍惜工作， 但健康有时都系需要珍惜嘅，所以带出嘅信息、 就是。所以咧呢两日咧又好早瞓觉，我都好耐未试过十二点就瞓觉。 吓，十二点叫早噶？ 早啦，平时两点钟先瞓啦。 咁、我呢啲叫咩啊？我九点瞓觉。 咁你呢啲就神人咯， 小心啊！ 你呢啲就神人咯，你啲唔系正常嘅都市人， 唔好咁讲啊！ 我背就瞓啦。 其实咧上一代咧，我上。即系距离你好远啦，嗰啲系好早瞓嘅，真系。我见我啲爷爷嗰啲九点已经上床，八九点上床。 系啊，我阿妈就八点咯。佢话有时候可能我夜晚，即系我咪前嗰班又成日都喺外地做嘢嘅。我阿妈几点瞓觉？你唔喺度，我八点钟我瞓觉。 咪系咯， 几点起身啊？ 咁佢又。搞笑佢嘅生理時鐘咧，八點鐘可能瞓到夜晚十一二點咧就醒一醒，咁之後可能去個廁所食少嘢又再瞓過咯。 食少少嘢， 食少少嘢， 幾 其實我咁咪食啲咩嘢啊？ 我又冇，可能食下啲 nuts 噶。 哦， 仲要食 nuts 啊？ 我覺得好闊太嘅生活 咯，嗬。我唔知啊， 晚晚都係，我都想啊。 十一點後生仔你冇。 唔係，我都想我阿媽係闊太啊！我都想我工作嘅能力 可以得嘅，得嘅，得嘅，俾心機。 係， 每個人選擇唔同啦。 好嘅， 好 嘅， 好。喂，我想問大家拍檔啦，有啲乜嘢咧？你覺得自己係最有恆心，曾經嚇，即係未必係而家嘅，以前最有恆心去試過去做，唔得再嚟嘅咧？人生咧好多呢啲機會，考試嘅時候我哋試過啦嚇。我唔知道大家試過考任何嘅嘢，有冇試過考唔得再考咁樣？網上咧一個女仔咧，其實咧佢分享呢個經驗咧，佢都有少少係點講咧？希望大家。集下气嘅就系、是、考车牌啦。你识过个朋友考车牌最高纪录考几多次都唔合格咧？咁样嗱，我哋并冇贬低佢啊，即系唔系攞嚟笑。其实佢都系咧话希望自己继续，虽然考唔到会继续考嘅。佢咧考到而家咧系第七次啦，咁样。咁我都谂下啊，其实我以前咧后生嘅时候，我第一次考就肥咗啦。 嗯 我听闻啊，呢个听闻啫，第一次好难合格噶，除非你真系好犀利啦，即系每一样嘢做到最好啦咁样。 吓， 当然你咁巴闭， 我 谂你应该 第一次，我同你都第一次系咪？ 系， 第一次。 嗱，我又唔可以话自己好犀利，因为我考之前咧，我又补下几个钟嘅， 系啦， 咁又好小心翼翼啦。 你嗰时候喺边度学噶？系咪喺 香港？ 学院系咪？我唔系嘅，我出面啲师傅嚟噶。 我都系出面师傅， 各有啦。我哋街嗰啲师傅真系有唔同咯，大家都唔同 啦， 系啦，唔同教法 咁咯。 咁咧，我时候三个朋友一齐去考，我分两个，三个朋友考，有一个朋友好似你咁，考到一次过搞掂，咁我肥咗啦。当时咧，我系有少少即系点讲咧，唔想暂时掂呢样嘢，住就摆低冇再考啦。咁我朋友考之后咧。好巴闭，即刻买架车，我成日都要唱佢咁样。跟住咧买架车之后咧， 冇离开个停车场啊。因为佢唔够路面嘅信心啊，佢净系喺停车场转转转转咁，跟住唔知几个月之后咧，佢就唔再 揸车啦， 唔揸车啦，卖咗啦咁样。咁我系大约七八年定系十年到啦，之后先再重新考。 咁耐 系啊，因为嗰阵时觉得呢样嘢唔系最重要咯，对于我嚟讲，因为我觉得应该做好自己嘅嘢先。 系 咁，同埋亦都唔系真系咁。好，即系唔系咁丰裕啊？嗰个经济，因为你考一次又要钱，考两次又要钱咁咯。咁啊，网上呢个女仔话我要继续考落去，咁有啲网民就系算啦，施主放下啦咁。但我觉得唔系嘅，如果佢自己真系好想，嗱，我唔知点解考咁多次都会唔合格啦，因为好多原因啦。佢自己就觉得自己已经揸得好好噶啦，但系佢归咎于个运气唔好，运气唔好，包括嗰日你路面系咪落紧雨咧，系咪好多人 jam 你咧？即系你类似啲会影响你噶嘛？唔系你自己嘅问题。人哋所有成个大环境会影响嚟噶嘛，咁都祝佢好运咯，咁样样咯，系啊。但我谂我如果我吓，我应该会维持唔到七次咯。 你嗰阵时考咗几耐啊？ 我考两，身边十年后我再考都考咗两次，即系第二次就 哦，即系总共你系考咗三次，你先至可以攞到个牌嘅。我又唔似 你，因为你系考边种啊？ 我系揾出边嘅老师啦，咁就系街嗰啲老师啦。我只不过我讲过好多好多次噶啦，我只系觉得我真系遇一个好嘅老师，因为一上车嘅时候，佢已经俾咗有一个驾驶人应该要有嘅态度。系啊，我讲过噶啦，一个我上到去嘅第一堂第一句说话，佢同我讲：记住揸车考到呢一个牌之后嘅话，你梗系揸住一个乜嘢出街？你系揸住一个武器出街。 系啊， 嗰个武器系可以撞死人嘅。所以请你要去考呢个牌之前嘅话，同埋嘅就 系 慎重去对呢一件事，认真每一次你要揸车嘅时候，系咪好好？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呢种态度。 呢个师傅真系好难揾到，因为一嚟佢同你讲呢样嘢，你揸紧一个武器出街，因为你可以撞死人嘅，几正啊！咁跟住你就要觉得哇，当佢肃然起敬啊！你会觉得呢 一 件事系一件好严重嘅事咯，系啊。我觉得佢就系佢 set 咗一个通，就系我每一次我嚟嘅时候，我好尊敬呢一个人，咁所以嘅就我觉得唔知佢学得好好咯，佢又会好得意噶。嗰阵时候佢教我咧系有两架，同埋佢系有模型噶。佢係有一架車仔，帶一架車仔。佢教你，譬如可能係 S 位嘅話，咁佢就會有一架車仔擺喺度。佢就會話俾你聽，一陣間你架車，你就係呢一架啦。跟住佢就話一陣間就係要咁樣褪入去啦。係啊，你至少我知道由佢嗰個圖形，應該係話佢俾我嘅嗰兩架車仔，我就知道一陣間我要做啲咩嘢。係啦，咁我覺得佢呢個教學方法係非常非常 好。你個好啲喎，嗱，其實我以前咧都跟個路面嗰啲，即係唔係嘟嘟嘅，咁嗰啲師傅會慣咧，我諗你都知噶啦，喺嗰啲鏡。镜啊，喺唔知边度又整支旗仔 啊，伸支嘢出去啊， 六七支 啊。 但系我考完之后，我翻屋企，我唔可以喺我私家车贴嗰啲旗仔噶嘛。 点解唔可以啊？你继续 我唔会咯， 即系有啲多余嘅。咁所以其实 唔系啊，唔系多余噶。 伸支嘢出嚟， 唔系多余。 即系之后，如果你自己考完之后喺屋企揸又黐旗仔， 但系我意思即系如果你太依赖嗰啲嘅旗仔啊嗰啲，你冇咗之后咧，你突然间好冇安全感噶。 反为咧嗰步啦， 系啦，阿 Yoy 嗰个方法，即系阿 Yoy 个师傅嘅方法咧，你唔系真系靠嗰啲旗仔啊，你系知道嗰个运作嗰个系啊，就会清楚啲咯。 系啊， 但我记得嗰阵时我师傅咧，即系喺隔篱咧，佢好惊。转啊转啊，讲咗好多次转啊，转咗等咩？系咁样， 咁你咪仲惊？ 根本系你个问题啊！ 我心谂喂，我第一次我你仲咁样讲， 系啊， 哦，佢打击你嘅信心咯。但系我呢一个就一嚟就要叫你就严肃对待咁样咯，系啊，即系我谂系如果系咁讲法嘅，即系每一个师傅其实都唔同。 但系你嗰时考咩波啊？ 我系考棍，我系考呢个自动波。 哦，我 系 考棍波噶，我 咁你叻好多，咁你叻好多。 但系我真系，我想讲到而家。我如果你俾架车我揸，我都要黐翻 自动波啊嘛， 同埋我都要黐翻 B 牌，黐翻 B 牌， 同埋你最好都系俾我揸自动波， 即系你都唔记得晒。 我考完我即系中间有时同啲朋友出嚟，我喂借俾我揸下啦，咁样咯。同埋揸咧系揸我即系去惯啲路。 几多年噶？你考完之后？ 哇！我一四一， 即系十年。 有搞错啊？你要考过噶咯，应该系嘛？ 你有冇入过海底隧道啊？ 梗系冇啦。 咁唔得。 你啲唔系 冇用过 雪藏牌， 但我喺高速公路我去过高速公路嘅， 系坐车去高速公路， 唔系我真系揸过去高速公路嘅，但我都惊嘅，唔好啊。 我话听啊，高速公路当然系要小心啦，但系其实最危险嘅咧系一啲旺角嘅闹市区，因为真系随时有啲人噗一声就出嚟，即系嗰个系好考你即时反应。 唔系我唔介意揸得慢，但系你唔好喺后面 boot 我。 哦， 即 我可以慢慢揸， 你沉住氣啊？ 我唔急， 定係乜嘢啊？定係佢會逼到你揸快啲啊？ 即係咯，後面你見到有譬如後面有個大巴士跟住你啊，咁你就好 有壓力， 咁你咪 cut 佢慢線咯。 系 啊，你唔好阻住佢咯，咁咪得咯。 已 经 系慢线啦， 已经系慢线啦，俾人拨。 唔记得咩叫慢线？ 慢得滞，我真系俾个考牌师傅闹。 系噶， 慢得滞都唔得噶。 系啊，我喺度扎考紧，我谂三十度啦。 系啊， 三十 系啊， 系。 佢其中一个位都系写我 comment 系太慢啦。 系啊，跟住嗰个考官咧系咁滴滴，我唔知佢滴乜。你知唔知你揸紧几多？三十。你点解要揸三十？我话诶， 惊咯， 安全啊！你知唔知条路除咗你用，仲有其他人用噶？ 啱啊！ 哇，佢喺度发脾气闹我，我以为佢衰梗啊，点知又合格？ 我哋都考咗噶， 考咗 你一 tick 系啊， 两次， 两次其实算咗 OK 嘅，平均嚟计算叻嘅。 仲记得上去即系考嘅时候咧，remind 好多啲回忆啊。 系 嗱，我而家就上车，好，我教个凳。攬安全帶先， 做曬所有嘢啊嘛！ 做鏡望前望後，係勁大聲要講出佢。係 啊，你要做足㗎，係 啊， 你做足佢會開心啲。 唔單止開車之前啊，你開緊車，你望嘅係咁樣好大動作，俾佢知你有望㗎。 我第一次考唔到就係因為冇撳。係 啊，你要係一望啦，睇住我望啦，就咁樣。 我有望啦，係啊， 跟住就好似鬼區人咁樣，唔係嗰個區區人咁樣喺後邊度轉嗰條路，嗰啲人真係勁啦。 系咯，咁如果大家都系挣扎紧，希望攞个牌都系小心嘅。 赚一借，个 老仔 又揸下咯。 我成日话俾你借揸噶，你又话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咁样。 喂，其实你应该操翻下，你啲雪藏牌冇用噶。 雪藏牌， 你已经唔记得晒。 其实我考你系放咩嘅咧？考你放拍戏嘅。咁啊，考嚟拍戏，咁譬如有 需要 嘅，咪即刻练咯。 有啲好似系个拖车拖住你，其实你唔使揸嘅。如果有 啲 牌 系啦， 系啦，咁有啲 sense 都好嘅。 我自己有谂过想考埋电单车牌嘅，但系又我听。朋友講就係話， 而家難啲，唔係危險啊，而係而家係比較難啲，因為其實 so far 我身邊有好多朋友都喺度考緊電單車牌嘅，但係好少有一剔過，係咪考啊？唔知佢哋話，因為可能比較嚴格啲啩， 係咪後生仔又難？ 多數又係後生仔啦。 你有冇考電單車牌啊？ 我有諗過想考電單車牌，但係我估計我應該唔係好有電單車 sense。 係咩？我記得諗下先，我記得你嗰個學校風雲唔係有揸過電單車嘅咩？ 係有揸過電單車。喺 嗰條女人街啊？ 係喺呢個利敦道，系利敦道， 系真系揸上去噶嘛？ 唔系真系揸上去嘅。你拍戏冇可能系你自己要咁样自己揸嘅，有部分系，但系有部分嘅其实就系一个拖车，系啦，拖住你，跟住佢就你前边就 set 咗个 camera， 然之后跟住佢就喺嗰度做 最紧安全 要做嘅嘢咯，咁样咯，所以就 几型啊，几信咯。你唔讲我都以为你系真揸紧啦。 哦，系咩？我识嘅， 我试过坐一次电单车尾，我好惊。 其实好恐怖， 系啊，我都系。 嗰個仲係女仔嚟噶， 咁你 哦，所以你幾大都坐啦，係咪？ 有冇留腰啊？老腰 係啦，咁其實唔係好方便噶，係咪咧？咁你捉住邊度啊？ 捉住腰咯， 仲有一個，仲有一個手柄㗎，係 啊， 個柄 啦，馬老師， 真 係捉住個手柄， 個柄喺後邊，係 啊，係啊，係啊。 總之我捉住 啦。但嗰女仔佢自己係咪一個有經驗嘅電單車手？ 有經驗嘅。 佢點解要載你咧？咁危險。 記得咗啦，即係可能要做啲嘢吧。咁啊，你上車啦。 係啦，快脆脆啦。 咁你戴埋安，你戴埋頭盔一定。 梗係有戴。 我知道，係啦。 係啊，但係都好驚。 你驚乜嘢咧？ 譬如轉彎，我唔知我身 要 跟住佢啊， 定係應該係一個左一個右咧？係咪平衡翻，我明你意思。 同埋我唔想累到人。 梗係啦。 即係原來佢要咁樣，我又要另。 但係，所以你揸嗰個手柄係個穩陣性，仲要低啲個感覺。 會 嘅， 會 嘅。我覺得應該搭膊頭或者攬腰。 其實係嘅，係嘅。 可能唔係好方便。 有一次喺國內又係坐嗰啲 電單車， 五蚊一程嗰啲咧。 嗯嗯。 我又係好驚。 嗯。 係啊。 嗯。 即係驚到咧，因為嗰日又凍又落雨喎，我又匿喺嗰個嘅。 哦，你有講過，係 啊，好驚，真係好驚。 咁驚，你一仲要搭咧？ 我要赶时间 啊！谂都谂到啦，系咪先？ 呢个世界上有啲嘢叫被逼噶嘛？ 系啊！ 我试过喺泰国啊，俾人抄咗，唔止抄牌 ，lock 咗架车啊！咁跟住咧点啊？要去警察局交嗰个罚款啦，唔识路，跟住咧就问一个揸电单车，佢上嚟咯，收翻唔知几匹咧，当即系车你去啦。但系我当时系两个人，我同我太太三个人，三个好似三文治咁揽住，又冇头盔。 喺嗰有啲地方， 有啲地方得嘅，有地方。 我唔可以話佢 五個人我都見過， 係 啊，一個大人跟住車四個細路，係啊，我哋 後邊全部發泡膠箱我都見過， 我都見過呢個 遮住睇唔到， 單車我都見過，係啊，真係甜蜜蜜嚟噶，直頭係。 單車我見過混石油氣罐啫， 係啊，好叻㗎，石油氣罐四個咯，前邊兩個，後邊盯住兩個咯，平衡啊，我諗佢係要平衡㗎，你送咗一個都唔知點算，係咪佢執埋一邊咯？哇， 好上面真係咩景況啲係嘛？好啦，十點半聽緊風騷範圍啦，今日一樣嘅呢個估估下學古文，馬老師今日教咩啊？ 嗱，我上個禮拜已經講咗啦，今日講雞蛋啊。 雞蛋， 我有叫你哋做功課㗎。 哎，我帶咗嚟，帶一隻嚟啊！今日人俾一隻，我話未食啊，等攞出嚟啊。 好， 我都有帶，我食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国家第一艘自主建造的雪龙二号极地科考船首次访港，会逗留五日，将于尖沙咀码头泊岸。雪龙二号筹备委员会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将会举行海陆空欢迎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埋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等出席。筹备委员会主席马逢国表示，报名参观反应非常踊跃，首两日已经额满。他希望往后可以争取国家的破冰船更多将南极探索岛的资讯带给香港，并且激励年轻人多认识国家有关工作，从而有机会献身有关事业，日后在南极可以见到港人的身影。马逢国又说，新增本月10号晚上在码头对开有无人机表演，相信会很精彩。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表示，垃圾征费先行先试的乱象反映香港社会仲未准备好，现阶段不适宜推行垃圾征费，建议政府在试行结束之后重新考虑是否押后或者完全停止，最重要是尽快搁置有关争议，若果任由垃圾征费争议耗费社会精力，干扰政府聚精会神谋发展，并不符合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和期望，相信亦都不是中央政府希望见到的局面。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表示，垃圾征费当年由激进反对派提出，是上届政府在泛政治化环保的高压下定出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又认为，香港要坚决摆脱环保道德绑架，下决心走一条符合香港实际的环保和发展的可行之道。第一步应该先做好回收工作，取得全面认可和成功之后，再采取其他措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北京，展开两日访问行程。拉夫罗夫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访华。俄罗斯外交部之前的声明说，预计两人将会就一些热门议题深入交换观点，包括乌克兰危机和亚太地区局势。两人又会讨论与双边合作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合作的广泛议题。日本九州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大隅半岛以东近海，震源深度为4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地震警报，只在宫崎南部平原地区观测到强度5弱的地震，鹿儿岛县的强度为4级，地震没有海啸威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49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3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系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7点，跌37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9.9升3.6，腾讯控股310.2升2毫，友邦保险52.85跌8毫，盈富基金17.9升1.5，中国海洋石油19.76升4.8，小米集团15.64升1毫，美团100.5系升1毫，阿里巴巴70.6升5.5，建设银行9.86升5仙，比亚迪股份201.8升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1.73，瑞士法郎0.903，加元1.359，人民币7.233，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9517点，升525点。港金报2177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4点。啱跳咗2333点，再跳咗系2333.19美元，卖出2334.9美元。香港电台一直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龙翔道公园，即系入翻狮隧嘅支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入狮隧支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彩虹村。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就畅通了，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玩够了吗？ 古古吕思伟，好了啦。殷济如，惯性倔强。 都是自找的悲伤。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生有啲选择好简单，有啲好重要，有啲人冇得拣，但系你有，唔好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2-3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揀屋企人定揀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Yeah! 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嘅早上继续翻我哋节目十点搭八啦。人喺呢个社会上面咧，经常咧就会有相处嘅时间啦，熟或者唔熟啦。咁啊，人同人之间系唔系有啲咧冇写出嚟、冇讲出嚟，但系有啲叫做大家嘅默契嘅礼貌咧咁样。咁啊，台湾地区咧个女仔就喺网上咧，佢就分享一次啦。佢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咧就带埋一个同事，嗱，佢识佢朋友噶啦，就带咗佢唔识嘅同事一齐嚟。咁啊，食饭啦，食完饭咧就去行街，行街咧见到啲嘅啲手摇饮品。 嗯， 当时呢个女仔咧就我请你哋叫啦咁样。咁咧佢个朋友同佢咧都叫咗一杯好平嘅，即系最平嗰种啦。 嗯， 但系嗰个唔识嘅，今日先识嘅，叫咗最贵，仲要加即系唔知贵之后仲要加啲咩嘅，可能加红豆啊，定唔知咩加嗰啲咁样。 嗯， 当时佢就觉得。其实我今日都唔识你，啱啱先认识，我请饮品，使唔使去咁尽啊？咁样，咁就写咗出嚟啦。咁有啲网友就话，其实社会上边你预咗请人，就唔好有一个叫做心中嘅价钱啊咁样。你哋觉得点啊？即系其实如果咁样嘅情况，今日第一日识嘅人哋介绍嘅，跟住咧你话请饮嘢咧，佢叫做最贵，你会唔会觉得呢种都系一种冇礼貌啊？ 你话咧？ 我觉得唔系。 你觉得唔系？ 我觉得如果 即系你请人饮嘢系嘛？ 如果我请人饮嘢，我唔会期望一定要。 但你会唔会对佢打折扣啊？ 系啊，嗱，如果你请饮嘢，我依家红豆冰加一嚿雪糕，再加两粒车厘子。 咁、你会觉得点样咧？你会唔会对佢有啲唔好睇法？ 有啲唔好嘅， 即系 会觉得可以叫平啲就会好啲咯。咁、 但系就 系嗱，倒翻转，我真系见到哇，红豆冰加雪糕，我想食喎。 啊， 系啊。 嗱，我觉得其实呢一样嘢，我真系反映到两样嘢，就系、是、被请嗰、那个系咪？即系唔识嘅，即系新相识嘅嗰个人吓，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咧？另外仲有一个就系请人嗰个人嘅话，其实本身都系一个有少少、 孤寒啦、 又唔可以话孤寒，因为至少佢都肯请， 啊、 有啲又完全唔肯请嘅，咁嗰啲就真系叫孤寒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都叫肯请嘅，但系喺请当中嘅话咧，佢又会就 系 睇下， 系 啦，又会有即系、又要有条线咯。咁、所以嘅就系我谂呢一个都系大部分嘅人会、会系有嘅反应嚟嘅，即系你问我，我系会请人饮嘢嘅，系嘛？但系其实若果你一个新相识嘅人有佢嗌一个最贵嘅，我都觉得咦，点解会咁嘅？系啊，即系话去到咁尽啊！ 即系你都唔中意我嗌红豆冰加两个， 同你唔同，因为你唔系第一次相识， 我 同你系朋友吓、如果你系 第一次相识，同埋佢系朋友嘅话咧，系两件事嚟嘅、喂，真系噶，我请你食嘢，但我唔请你食嘢，我请你食啲咩嘢？其实真系好睇我同你之间个交情噶，啱唔啱先？ 啱啊， 系咪先？ 嗱，如果我系即系被请者咧， 系啦，我同你系。 主人佢买一杯热咖啡，细杯嘅，阿瑞都系热咖啡，中杯嘅。 跟住第三， 我 谂冇理由叫最贵。 我会跟人哋咯， 我都会跟 人叫咯。 即系最多系中杯，我一定唔系大杯。 系啦， 同埋我觉得被请嗰个人都要识得做，就系唔好嗌最贵咯。即系譬如有时候我俾人请咧，你睇翻个价格，又唔好话一定要拣到最平嗰个嘅，但系可能价钱低少少，但系自己又中意嘅。我谂呢份食饭都系噶。 喂，或者你饮咩我饮咩啊？最 系啊，冇错，最好系咁样， 或者你 帮 我 拣 啦。 就唔会出事咯， 都系啲适当嘅社交礼貌、就算你唔出声。 因为譬如可能你讲紧嘅就系我系被请嗰个啦，我自己代入啊吓，我系新相识有一个人，譬如我新相识阿杨洋噶，佢话佢要请嘢请我饮嘢、我真系唔会嗌最贵咯，因为你最好要小心啲嘅就系、即系第一下俾人哋嘅印象系好紧要嘅、因为如果你一嚟嘅话，你已经系嗰啲哇有大食大啊，喂有人请啊，哇叫我最贵啊，嗱唔、好嘅观感上、一定系唔舒服嘅， 食饭更。人哋一人點一個菜啊！我 唔知你嗌個最貴嘅 菜丸炒牛肉， 我就係有個朋友係咁。 我知啊， 我就係有個朋友係咁，冇錯。 我要啊雞煲翅，你死！ 仲要係咁樣喎。其實咧就應該係話有一班人，佢哋基本上咧就係大家都會輪住去做東嘅，係咪叫做東啊？係啦，咁就可能今日就係阿楊楊請，聽日咧就係阿小強請，後日咧就係阿瑞請，係咁樣輪住嘅。好啦，咁點不知嘅就係話去到有某個程度咧。 之後咧，大家圍埋嘅時候，當嗰個人唔喺度嘅時候，佢哋圍埋就喺度講啦，就話大家有冇留意？ 係啊， 有冇留意佢每一次？聽我講埋先，就係每一次大家去請食飯嘅時候嘅話咧，佢請嘅嗰一餐嘅話，永遠都係比較價格低嘅。算啦，但係當係冇所謂啦，每人請一餐，你又唔好計邊個請得貴啲，邊個請得平啲。但係原來嗰兩個人都係會唔舒服嘅個心，同埋每一次當其他人去做要請嘅時候嘅話咧，佢係嗌最貴嘅嘢，佢會嗌花膠，佢會嗌鮑魚，咁係咪好過分啊？ 好過分啊！係 啊，咁原來其他人係真係會唔舒服㗎。 除咗嗌餸之外，比如話我哋四個食飯啦，咁阿 Michael 同阿楊楊，整支啤酒嚟，跟住我同阿瑞唔飲，跟住就一陣，又帶兩支啤酒，我又覺得有啲唔舒服嘅。咁我有啲朋友咧就係話，咦，又似你嗌啤酒啊嘛。兩罐可樂， 嗯， 即係唔使事， 冇必要， 係都要飲翻啲， 係啊， 其實咁計好難計嘅，即係話 有人話最後埋單，喂，我冇飲啤酒喎，我就覺得好肉酸 啦，計到 咁 好難計， 咁多啲就算啦。 係，譬如話真係十幾廿支，係， 唔係㗎，嗰啲如果係嘅話，我冇下次嘅，係啊，即係我覺得係我會冇下次咯，因為我費事大家尷尬，又費事大家唔開心，你同佢計，因為你倒翻轉嘅，你會嬲自己，做乜自己要咁小气啊！但系你叫我再请佢，我又唔忿气啊！ 你点睇啊？ 我都系啊，即系呢啲 消失咗喺个圈度，系啊，呢个人已经消失咗喺个圈里面。 啤酒出嚟食饭，出嚟聚局，最紧要咩啊？ 开心啊嘛！ 你食得唔开心，你下次唔好去咯。 即系嗱，如果一齐夹钱嘅咧，譬如有啲朋友就譬如阿小杨杨叫$100嘅，跟住阿马小强叫$80嘅，我叫$50嘅。咁如果我又话喂，咁你要$100，咁依家我俾$50就算，咁咧就好肉酸。 系啊， 系咪拉扯咪算咯？即系我觉得。 喂，有好多人都喎。 有一个朋友仲好笑。 系。 你哋我都系唔去啦，点解呀，我食素㗎，係呀。 咁佢可能真係呢， 真 係 唔去。佢 真係食素嘛。 咁我朋友话唔紧要啦，你嚟到 准备啲嘢俾你。係呀。 咁点计钱先。 係呀。咁样点计钱先。係呀。 唔係咁喂，素未必平啲㗎喎。 啱。嗱，佢一个人嗌一个素，咁另外有四个人嗌咗六碟餸，咁佢會覺得，咁算啦，我唔嚟啦。 嗯 ，OK， 佢真係咁講啊，唔嚟啦。 唔係，我明啊，但係我又覺得其實可能未必咁嘅需要，係咪啊？即係其實如果佢其他嗰幾個都會食大魚大肉嘅嗰一班人，佢覺得冇嘢咪冇嘢咯。即係總之你每一次可能你夾嘅就係，到最後尾可能張單嚟到係每人平均係$100嘅，食素嗰個話咪$50咯。 或者好似佢咁樣講都好得咯。佢先少人後君子，佢講清楚，咁啊 揾 大家舒服咯， 冇錯。 我打翻电话叫佢嗌食素啦， 食素 啦， 唔系我又觉得唔需要咁样，系啊，因为有时其实要朋友嘅话唔会计到咁尽嘅。 你出去食饭咧，咩情况都会有机会发生。 嗱，我反而我真系我唔会用嗰个价钱嚟去衡量，即系譬如可能今次我请你食一啲比较贵啲嘅嘢，下次或者你可以嘅就系你去带我食一啲比较平啲嘅嘢。如果系朋友嘅话咧，我唔会计咯， 系 咪啊？即系总之嘅，每人请一次，每人请一次嘅话，其实我觉得系 OK 嘅， 同埋都睇下对方个经济能力咯，咁我就可以睇到你食面线、米线嘅咋，马老师， 冇问题， 得唔得先？ 嗱，系朋友嘅，系朋友嘅，唔会要你带我去啲贵嘅嘢，亦都可以见到嘅就系大家之间 嗰 个友情咯。系啊，我睇到好多嘢噶。 食米线系倾偈， 食 M 得唔得先？ 咩话 ？M 字头嘅。咩都得，咩都得，食 M 字头啊，包包啊 ，M 就食包包啊， 系 食薯条。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给五十岁的你，人如果二十岁的心像小溪，三十岁的心像小河，四十岁的心像一条江，咁五十岁就应该阔如一个大海。佢懂得欣赏别人，也懂得欣赏自己。五十岁的人会真正懂得生命的内涵。心宽啊，争过了，拼过了，得意过，亦都曾经失意过。这个年纪的人，该有的都应该有，不该有的亦都不会再作非分之想，一切都已经习惯。当年曾经有个豪气化作宽容，当年曾经有个棱角磨成圆润，当年的拼搏换来今日的安逸。就算偶然有些不顺，亦都一笑置之，不会再摆在心上，不会为他烦扰。人到了五十岁，心会专落嚟，因为冇咗家庭琐事嘅干扰，可以专心做一啲自己喜欢做嘅事。工作咗一辈子，一切都已经好熟悉又认真。五十岁嘅人做事做嘢都令人放心。不过同样地，五十岁嘅人都会懂得，更加懂得乜嘢叫做病。五十岁以前人找病，五十岁以后病找人。肩周炎都叫做五十肩，其他大大小小的问题开始陆续可能会出现。所以人到这个年纪，如果没有病是一个大福。五十岁的人更加需要亲情，五十岁的人更加需要健康。到了这个年纪，淡淡的忧伤，浓浓的无奈。五十岁都是人生的转折点。由此人生是分为两段，五十岁前、五十岁后。五十岁前是打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往往为立足社会养家活儿，疲于奔命，基本上头嗰五十年是为人地而活。五十岁后，原则上基础经济方面已经奠定了，事业亦都基本完成，这个时候到了实现自我、创造自我最有价值的阶段。如果人可以活到一百岁，咁未来嘅五十年，你嘅人生会点样规划呢？虽然话人生一条抛物线，五十岁之后体力会下降，但系你嘅思维、你嘅能力仍在。人生抛物线嘅顶点系极为宝贵嘅资源，只要认真规划、善于配套、注意健康，你喺人生巅峰停留嘅时间就可以更加长。五十岁是人生的巅峰，亦都是人生一个新的开始。五十岁之前为人地而活，五十岁之后是为自己而活。走过山，跨过水，见过所有事情，无论喜悦、痛苦，都化作深刻的理解。由今日开始，好好珍惜未来的人生，可以活得更精彩。你的生活属于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翻到十一点钟，听下风骚快活人翻嚟就会有估估下 学古文 鸡蛋， 食鸡蛋， 正啊！ 我食鸡蛋未食？你讲鸡蛋学定讲鸡蛋？讲鸡蛋嗰层意定 系 咩啊？ 系咪讲紧嘅就有鸡先定有蛋先？有蛋先定有鸡先啊？ 鸡蛋应该先串啊？ 系咪鸡蛋同埋鸭蛋啊 ？E E G 定 E G G 啊？ 系啦，买鸡蛋同埋鸭蛋，有冇啲咩嘢？ 讲唔到嘢。 你叫我做准备啊嘛！ 我先讲鸡蛋喺中国嘅文化，点解啲人咁注重即系鸡蛋？譬如话， 因为有营养咯。 嗰陣時未有營養學，阿懶佢哋個 阿懶未出嚟啊！ 哦， 係啊， 咁你從邊個角度睇咧？ 係啦，咁雞蛋之前，咁 雞蛋就係雞嘅精華啊嘛！ 鴨蛋有冇地位咧？ 係 皮蛋又點解變出嚟咧？ 笨蛋有冇地位 咧？好想知啊！ 好想知啊 ！Hello， 我係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齐晒人啦，老师今日翻晒啊， 齐晒人 系啊，冇错。 阵间我哋影一张班相， 得四个人啫喎， 即系影，唔系九月开学先影嘅咩？ 冇办法，四个人已经少啦。有时得三， 你小班教学啊嘛， 咁精准啲啊， 好难出生率低啊， 系啊，冇办法啦，唔杀你校咪算咯。 好，今日讲乜嘢啊？ 鸡蛋， 鸡蛋， 其实唔系鸡蛋，我系讲 蛋，即系咩蛋都讲， 系啦。但系咧，因 为场考试成日零鸡蛋， 系啊，客家嚟讲系芥菜， 芥菜 系咪啊？ 仲有叫咩啊？蛋仲有咩？ 卵 咯， 系。 系啊，你系日文嚟噶，系呢一个，系啊 ，egg 咯， 系 egg。我依家讲中文， 哦，中文 系英文学校嗰度 e g 啦， 我话打支 egg 啊，我而家打支 egg 啊。 咁你知唔知中国人咧以前咧好注重蛋嘅？ 唔知啊， 系啊，嗱，我今日先讲鸡蛋先，因为呢个课题太深奥啊，我迟啲往后再讲。鸭蛋以前咧系鸭蛋为主 啊， 跟住咧，咦？点解又会有皮蛋咧？ 同 埋咧，闹人点解系混蛋？ 老师啊，今日咧鸭蛋真系比较难揾添啊！即系如果你要买啊， 新鲜嘅鸭 系啊， 又及着你。 鸡蛋反为主流啲啊， 系啦。咁因为去到呢个清末民初嘅时候咧，开始有营养学啦，开始注重鸡蛋， 系 关乎好多历史嘅，你哋肯定完全唔知啦。不过我讲你知， 好啊，老师， 你唔同咗， 多谢你啊，抛砖引玉，包容咗好多， 系啊，哇，你好唔同啊，好好啊，你回光返照，你小心， 我知噶啦，我自己知先， 系啊，每一个人都有嗰日嘅， 系啦，蛋咧， 又去卖咸鸭蛋啦， 系 蛋， 真系，我唔系咒你啊， 由出生。送雞蛋去到走咗啦， 就賣鹹鴨蛋啊嘛！ 蛋係幾重要咧？ 係喎。 咁點解中國人咁注重蛋咧？你嗱有除咗貴贈啊， 農業社會好難得可以有隻雞可以食到蛋嘅。 再推前啲， 再推前啲，去到幾時先？你想皇帝嘅時候話？ 係啦，以前咧啲人咧。就以為人 係 就係由蛋雞孵出嚟嘅， 係啊，孵出嚟嘅。嗱，好似《詩經》，你《詩經》梗係唔讀啦。不過我 讀 咗《 A 經》， 我讀《神經》。 天命原了，降而生霜。天命原了係玄學個， 係天命 霜係即係商朝就係原了生出嚟嘅。 哦， 原了，你估係咩雀仔啦？ 凤凰 鸟， 凤凰， 麒唔系麒麟，系 有只叫鹧鸪 啊，系咪而家有噶百家？ 啊嗱，喂， 雀仔 有好多个传说，你头先讲两个都啱， 系 吓， 系啊， 两个都啱，百家同埋凤凰争好远喎， 因为你冇办法查证嚟， 都系传嘅啫， 但系即系睇翻以前啲文献啦、诗啊，或者嗰啲经典啊， 咁啊点样描述原料啊？ 原料即系 finish， 你知唔知而家原料系咩意思啊？原料吧，如无意外， 系首歌嚟噶， 系咪呢个原料啊？OK， 其实呢老师本来有排玩嘅， 加速咗， 加速咗，我哋系 好踩快咗，踩 快完 完了。 我头先唱得几好啊，几 好听啊，系啊，我唱歌。 音乐班领翻嚟系咩？细路长，你先唔敢讲噶噃。 比起有啲人嘅话，会比较差啦。 你俾老师你好好， 你好好噶啦，系啊，你又唔知怕。 你教我 好， 咁点啫？ 亦都有传说咧，话原料系黑色嘅雀仔， 哦， 系啦，包括有人话系系啦，乌鸦又 黑色咪乌鸦咯，乌鸦好聪明噶， 啊系，真系 系啊，识得偷嘢， 系偷钱， 识偷嘢噶，真系噶，我俾佢偷过啊嘛， 系咩？ 系啊， 偷咩啊？ 偷手巾。 咁叻嘅， 系啊，偷我条手巾，之后跟住咧就无端端就见到佢喺嗰个个雀巢嗰度，就有我 条手巾， 我攞唔到啊！ 佢当被琴， 唔系佢整个巢啊，自己几醒啊， 好犀利， 好耐噶啦，衰仔， 曳啊！呢个原料好曳啊！ 咁继续， 好继续。咁咧以前咧即系盘古初开咧，啲人就以为系蛋生人嘅，即系原来啲觉得系。人類係由啲蛋嗰度生落嚟嘅，咁咧就宇宙呢一團大氣嚟嘅，咁咧就有隻巨蛋， 巨鳥， 你估個蛋有幾多隻王啊？嗱， 哇， 一百隻， 個蛋裡面有幾多隻王？ 兩隻， 即係原料生嘅嗰隻蛋。 唔係另外一個傳說，另外一個 即係宇宙 即 係大蛋 啦。喺混濁嘅時候，係咪喺混沌時候？ 係有個大蛋，大蛋裡面有幾多個王咧？ 一個王都冇。 咁 一隻王， 咁樣問會 有 冇 王？兩個，兩個， 一百， 你有冇咁多？ 兩個， 九十九隻王， 三個王。 哦， 天地人， 天地人， 係啊，有一個咧就飛咗上天喎， 就飛王， 就飛咗上， 就飛黃騰達， 係啦，就飛黃騰達，就係咁嚟嘅。 呢個有意思， 我都就嚟鬥中正，所以我要回光返照。 另外咧。有一隻咧就沉咗落地下，一個王咧就變咗做人啦。 哦，所以就三個王。 冇錯啦。咁另外咧，其實咧，以前咧嗰啲蛋咧仲有好多作用嘅喎。即 係嚟孵咯，你整整個頭 蛋， 你個蛋 送蛋啊。 哦，送蛋 有所謂叫相親蛋啦，即係 結婚嘅時候， 結婚嘅時候， 你去睇 相睇嘅時候， 送蛋，跟住有定親蛋啦， 哇，定婚當禮物， 係啦，結婚蛋啦， 係 結 生仔紅雞蛋， 係啦，得子蛋，即係 我生到個仔啦，託到個仔， 係啦，咁啊就生日蛋啦，上學蛋都有，即係你翻學咧 就俾 隻 蛋 俾你， 即乜都係蛋咯。 系啊， 系咪生日又食鸡蛋？ 应该唔同颜色 嘅， 呢个 全部都喜庆嘅嘢。 系啊， 系啊， 系咯。 嗱，跟住咧，嗱，有一个俾你估下。 嗯， 有啲族咧，嗰啲女仔嘅嫁妆咧，会用一啲染红嘅鸡蛋。 系， 嗯， 咩意思啊？嗱， 喜庆咯，鸡蛋 有意思嘅，即系嫁妆里边啊。 我知住化妆， 代表佢系咩？即系 等你黄花闺女， 系啦，黄花闺女， 唔系 就系闺女，红色嘅鸡蛋啊，同喜庆结婚嘅时候 有意思 嘅，红色有意思嘅， 即系送嫁妆里边啊， 即系唔单止系喜庆嘅，即系有样嘢。 嫁妆 代表佢系大婆， 唔系？ 但 点解啊？ 咁即系如果佢系嫁入去系做人小三咧，可能就冇红鸡蛋咯， 三只。 唔系啊，唔系冇，系冇鸡蛋咯。 有 鸡蛋。 有个意思嘅，唔关你。 送红鸡蛋代表佢即系男方嘅双方父母都仲喺度。 唔系，喂，鸡蛋系代表乜嘢啊？ 代表团圆、 生 命、生 命。 系啦，早生贵子。 咁你红色咧？ 唔係佢覺得喜慶咋， 係啊， 佢 中 意。 你可以送第二隻色嘅，即係可以送綠色或者送黃色都 OK 嘅。 我冇人送綠色， 我連生鬼仔。 綠色雞蛋你好似覺得壞蛋。 古代社會咧，嗰啲染料咧，佢多數用啲天然嘢嚟做顏料噶嘛。 啱， 係啊，譬如話紅色就係 玫瑰 嗰啲 啊，同埋咁樣啊，有一啲嘅就係食物學嚟講嘅話，紅紅黃黃係代表乜嘢啊？ 好， 係代表嘅，係代表嘅就係嗰樣嘢已經熟。已经熟啦，系啦，先就食得啦，咁样嘅意思。所以咧就系永远嘅就红色嘅话，系俾你哋有一种嘅就系话嗰样嘢已经成熟啦，可以食啦。 不过睇过一篇文章咧，话红色、黄色系最能够刺激人嘅食欲。 系啊，系啊，开心啊， 开胃噶。 OK， 继续喺新婚礼里边啦，新娘啊上头啦，而仲有一个叫开廉嘅，系啦，咁咧就要用男方送嚟嘅熟嘅红鸡蛋。 碌佢块面，碌佢块面， 系啱啦。咩、意思咧？ 开面 得到啦，男方一辈子嘅爱， 又系即系类似一啲 赐啲生命俾佢块面， 碌佢块面嘛 ，L O O K 嘛， 唔敢讲。 够胆 咗男方撕佢块面， 啲系正经嘢嚟噶，公众 碌佢块面啊？点解要碌佢块面啊？有意思啊？ 新嘅开始， 系啊， 代表佢哋爱情会长久咯。 以前都唔明，唔讲再情。 我明，因为以前咧，你系嗰种指腹为婚，其实系未真真正正见过佢个样嘅。 唔系， 所以就系趁佢碌佢个块面嗰时候，就睇清楚佢啲眼有未啊？ 系咪真系假嘅？ 系啊，系咪咁样？ 唔系，我唔知赞错你。 我知，不过消肿。 点解会肿啊？ 因为要嫁啦嘛，人哋又瞓唔着， 碌下佢块面，血气好啲。 唔系，跟住咧就可以去消肿啦。因为有时你如果整亲嘅话咧，都系整只鸡蛋就跟住碌碌碌噶嘛。 佢鸡蛋几有用？ 系咪好好啊？ 系 啊， 但系唔 系 咁嘅意思。 要加只戒指喺里面噶嘛？ 系预示嗰个姑娘 沙仔 成为媳妇。 唔关咩事啫， 我揾只蛋敲佢头得噶。 系啊，我继续个婚礼啊。嗱，个新娘咧上轿之前咧， 系 即系佢 有食蛋， 佢妈咪就会将啲红鸡蛋放落新娘个荷包嗰度。 哦， 荷包唔系银包，话系一个囊啊。吓，咁去到个男方。未完啦，个男家屋企之后咧，个新娘落轿嘅时候咧， 掉几只鸡蛋落地。 系啦，故意跌啲鸡蛋落嚟，点解？ 因为寓意开 枝散叶， 系啊，生蛋咯， 系啦， 咪生蛋咪开枝散叶咯，寓意。 我冇办你， 你家受长嬲啦。 但我哋两个都答啱咗，点解你话我，但你唔话我？ 我哋啱，咁咧。就会男家见到咧，即系嗰啲蛋跌出嚟，就会话 舐舐翻嚟， 落地开花， 执蛋啦，执翻， 唔系话， 哎， 生 蛋啊， 生蛋啊， 屙蛋啊，屙蛋啊， 意思，诶，然后咧将个鸡蛋打烂，就睇下个蛋黄嘅颜色， 系 代表乜嘢咧？ 喂，但系嗰个生鸡蛋嚟噶嘛？ 代表乜嘢？ 即系掉落地嗰时候系生鸡蛋嚟噶嘛？咁唔使再打烂啦，掉啲烂啦。 系啦，见佢会睇下个蛋黄嘅颜色。 我知，可以分辨系佢系咪日本蛋， 或者泰国蛋。 睇颜色就睇， 中咗啲颜色。 佢哋呢头亲自顺唔顺利？ 真 系噶，啱啦，就睇佢 嘅。哦，系占卜嚟嘅。 咁会咩颜色会顺利啊？橙。 佢哋会觉得咧越黄就越好。 哦。 咁但系即系我冇办法 蛋啊， 衡量佢即系所谓黄系点？ 有佢有分嘅，有啲系橙啲嘅，有啲系黄啲嘅，完全唔同噶。 仲有啲红啲噶， 但系我觉得每次打开完都会话咩啊？哇，好黄啊，好黄啊，一定咁讲啊。 系。 要咁讲啦，顺利啲。 咁啊，佢头先讲佢好多鸡蛋俾佢做嫁妆咁啊， 系咪？ 跟住煮熟咗啦， 啊哈， 咁啊周围 派俾人， 系啦， 啊哈， 咁跟住咧有啲人咧都会嚟攞鸡蛋嘅，即系周围嗰啲人咧， 即系都系嚟攞嘅， 系啦，系啦，咁你觉得？佢派得多好定係唔好？ 越多越好， 梗係多好啦！有錢你先有咁多蛋派噶嘛。 OK， 咁啊，跟住咧佈置新房噶咯，即係準備洞房啦。咁咧個女仔咧就會將啲 雞蛋 煮熟咗嘅蛋收埋喺嗰個床鋪裏邊。 係， 點 又係生仔咯？ 咪又係寓意呢啲咁樣嘅嘢咯？ 唔係俾老公食嘅， 唔係 破蛋。 摆喺嗰个床铺里面，你的意思我哋估紧点解系嘛？ 其实一个游戏嚟嘅， 要揾蛋， 寻宝， 寻宝 就俾周围啲人去揾啲蛋。 咁如果邊個攞到？ 即係啲鬧新房嗰啲人， 攞花球咁 攞到蛋係代表咩咧？ 好揾咯，嫁出 你結婚咯， 啱、 哦、 啦。 嗯， 其實幾難揾咧，你擺床鋪啫嘛，咁啊揾 你擺床鋪一唔係可能佢張牀好大咧， 其實係即係喜慶啊， 當玩嘅 鬧新房咁樣樣嘅。 哦， 咁跟住咧，喂，你知唔知咧？以前咧， 喂點啊？ 正月初一咧，仲會食 雞蛋。 水煮蛋， 烚嘅蛋， 水煮蛋， 咁有咩意思呢、嗯、 年初一， 初一年初一定系每个月啊，每个月初 一 有水搭水， 诶，烚下烚下。 因为 即系做人唔好烚下烚下，咁你食嗰个烚下啦嘛，咁做人就冇。 即 系 笨蛋， 系啦， 叫做得元宝啊， 哦， 系啦，即系话哇有财运啊咁样。嗱、 啊， 以前咧仲有一个民族咧。即係去到三月初三嘅時候咧、 嗯嗯， 你知啦，以前舊社會好多啲咁嘅喜慶啊、山歌啊、乜乜乜噶啦，咁啊啲男仔咧就會攞住啲雞蛋。 係， 你如果見到心儀嘅女仔， 送一隻俾佢， 你估佢會點做啊嗱？ 嗯， 見到心儀嘅女仔， 掟佢， 係 敲佢個頭， 掟佢，即係叫掟佢，掟佢，咁啊俾啲雞蛋佢就係我噶啦，咁樣。 等陣，嗰女仔得一隻蛋喺手嘅喎。 交换交换 交换，互相交换定情蛋 系啦。 我觉得掟好玩啲，即系掟到成身都啊做乜嘢哇？咁样咁样转啊！哎呀，我 细路仔好变态啊！ 系啊，我有少少噶， 唔系 系 攞只鸡蛋碰嗰个女仔个鸡蛋 哦， 即系大家好似合紧胶杯咁样。 嗱，如果个 女仔肯 中意咧，系啦，会点啊？嗱，个女仔 唔碰咯， 系啦， 系啊， 就唔俾佢碰，即系打嘅碰， 冇错，唔俾你碰， 咁两样都唔俾。 我想问碰咗之后佢哋点啊？即系仲系朋友嚟噶嘛？ 唔系，如果佢又肯碰。就 可以再碰第二樣嘢咯， 係啦，即係可以拍拖啦，即係可以大家 碰碰手， 係啦，咁樣 碰碰頭， 做咩啫？碰其實係打麻雀嗰個碰，碰咁樣 有四隻蛋，開 角， 咁但係碰完之後，佢見到另一個佢又想碰咧，可唔可以碰多一次？ 呢啲係你嘅習慣嚟。 碰完之后想咩？ 我唔知啊，我唔明。 如果我嗰条筋， 可以带好多只蛋咯、啊， 系咯。 如果系梁仔，真系会带好多一堆蛋咯、啊，带24 个个都唔俾碰， 唔紧要噶。 希望在人间仅有一个人。 系啦，咁记住啦，以前咧喺先秦嘅时期咧，端午节咧，你知唔知佢哋會覺得佢哋嗰一日會係咩日子咧？ 嗰日端午節嗰日啦，唔開心嘅日子係咪 啊？唔係， 因為紀念 關於天文地理嘅。 關於天文地理 哦，有啲咩係因為嗰日係 行雷閃 電， 係特別邪惡嘅， 係咯，破日 多嗰啲毒蟲啊， 爬上嚟 嘅，係啊，嗰啲毒蛇啊咁樣樣。 咁點啊？喂啲蛋佢哋食嘅喎又 係啊，佢哋就會送雞蛋。 嗯， 送雞蛋有咩意思啊？ 祝福人。提醒你唔好俾虫咬， 希望你重生啦， 赶走啲 赶走 营养啦。 其实佢哋想送鸡蛋攞嚟辟邪， 哦， 系啦，攞嚟辟邪嘅。咁以前咧。亦都唔可以立亂送雞蛋嘅，有啲風俗地方 哦，因為代表靈係咪啊？ 唔係，佢哋如果咧要將啲雞蛋同埋辣椒 擺埋一齊 送俾人咧，你覺得係咩意思啊？ 辣蛋 嚇， 辣蛋點解啊？ 辣椒加雞蛋， 係 啊，送俾人 就唔好嘅， 係 啊，唔 好 招嚟惡，招嚟惡運， 唔係， 即係好似個咒咁樣， 唔係。 招来唔好噶，即系若你个系咁样，哦， 唔好意头嘅。 即系如果我送俾阿细路长咧，即系代表我挑战阿细路长， 哦， 系啦，要决斗， 嗯， 系啦。咁以前都有话咧，送两鸡蛋亦都系唔好嘅， 两只又唔 系啊，即系有地方少数民族啦，就代表话我同你反面， 嗯， 好彩你成日每朝餐食一只鸡蛋， 系啊，我真系想你睇啊，冇错，其实我想嚟反面。 咁点解唔送多隻啊？ 我听日会送多条辣椒俾你。 OK， 好，多谢晒。马斯系咪落坛啊？ 哦，落啦，落啦。 啊，你系咪下个礼拜继续讲鸭蛋啊？ 都系好多蛋嘅问题。 讲傻蛋得唔得？ 我得。 仲未讲笨蛋。 系咯， 留翻下次。 通宵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 才会约不来，而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得失力无差，沉浮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由于有人进入九龙塘站路轨范围，东铁线服务受阻。国家第一艘自主建造嘅雪龙二号极地科考船首次访港，去逗留五日，将于尖沙咀码头泊岸。雪龙二号筹备委员会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将会举行海陆空欢迎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埋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等出席。筹备委员会主席马凤国表示，报名参观反应非常踊跃。首两日已经额满，他希望往后可以争取国家的破冰船更多将南极探索到的资讯带给香港，并且激励年轻人多认识国家有关工作，从而有机会献身有关事业，日后在南极可以见到港人的身影。马逢国又说，新增本月10号晚上在码头对开有无人机表演，相信会很精彩。中电屯门龙鼓滩发电厂的高压设备日前在雷暴警告生效期间，供电系统电压骤降，导致过百宗混裂事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芬表示，未来北部都会区将会有不同产业，规模发展大，需要提升基建。政府和电力公司可积极考虑在地下铺设电缆或其他储电方式，平衡电压波动带来的影响。他又说，政府和电力公司亦都可以考虑协助旧式楼宇安装电力骤降缓解装置，避免触发混裂。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应该设立罚款机制给予压力中电。至于应不应该考虑将电缆铺在地底，田北辰表示，估计成本会非常昂贵，或者最终引致加电费。如果是为了解决混裂问题，形容不宜杀鸡用牛刀。美国财长耶伦继续在北京的访问。美国财政部发布他与中国财长南佛安会面的简介，说两人讨论了美中宏观经济前景和金融形势，以及两国财政部在维持持久的沟通渠道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国务院总理李强寻日会见耶伦，李强表示中方真诚希望两国做伙伴，不是对手，也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将三藩市愿景变成实景。李强又说希望美方不要将经贸问题泛政治化，要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耶伦又同北京市长恩勇会面，恩勇话佢哋将进一步深化同美方喺经济贸易、城市治理、环保、文旅等领域嘅交流合作，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嘅各国企业在京发展做好服务。耶伦表示，美方重视同中国地方政府接触，愿意与北京市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建立更加健康的经济关系，共同造福两国。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有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07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56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3点，跌71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9.36元，跌1.8元。腾讯控股307元，跌3元。盈富基金16.94元无起跌。中国海洋石油19.36元，升6元。友邦保险52.15元，跌0.5元。美团98.3元，跌2.1元。小米集团15.32元，跌2.2元。阿里巴巴70.2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3.38元，跌1.4元。建设银行4.84元，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1.78，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9,331点，升339点。港金报21,89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1.74美元，卖出2,342.6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有人进入九龙塘站嘅路轨范围，咁东铁线来回旺角东至到大围站嘅服务暂停。咁现时咧，金钟站至到旺角东站为8分钟一班，大围站至到罗湖站同样为8分钟一班。咁另外咧，大埔墟站至到落马洲站咧就系15分钟一班噶。咁大家记得要留意啦，就系、是、由于有人进入九龙塘站嘅路轨范围，东铁线来回旺角东至到大围站的服务暂停，现时金钟站至到旺角东站为8分钟一班，大围站至到罗湖站为8分钟一班，另外大埔墟站至到落马洲站就是15分钟一班的。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另外还有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慢车，现在龙尾去到泥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华贤村去九龙，还有昂船洲大桥青衣九号码头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我很好， 魏嘉莹，我很好， 明明你拥抱， 胡鸿钧， Give me a chance。 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欢呼里听你的声音。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徐璐饰演的女主角谷桥，表面看起来娇滴滴，但内心就好倔强坚定。发现未婚夫出轨之后，跟随闺蜜袁哥去上海发展，都凭胆识同头脑变成精明能干的职场精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一嘅早上十一点四十分翻嚟，我哋节目咧就讲下呢个电影啊、电视啊、剧集等等啦吓。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喺一啲串流平台睇咗一套咧韩国拍嘅，叫做《寄生兽》，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咧？《寄生虫》嘅《寄生兽》啦，即系寄生嘅野兽嘅兽啦，三个字。咁啊，来自咧日本一套漫画，1990年嘅一套漫画啦。咁啊，翻拍翻呢一个嘅古仔，咁啊好特别嘅。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就系讲咧喺某一个太空咧跌咗好多咧一啲嘅虫卵落嚟啊！今日马老师讲蛋，佢就有啲虫卵，呢啲卵咧好似一个有刺嘅波波咁样，跌咗落地球之后咧，佢就嗰啲虫卵啲虫就会躝出嚟噶啦。咁最后咧就会躝去人嘅身体，然之后咧就好似马老师所讲啦，食脑，佢就噗一声咧占据咗个人嘅身体，然之后咧呢一个人咧就变咗佢嘅寄生体啦。咁咧虽然我觉得佢里边有一啲情节可能你觉得好夸张嘅，当佢即系寄生咗呢个人之后咧，佢个头譬如都系马老师个样咧，但系其实咧佢当佢一想要去侵袭人类嘅时候咧，呢个头会噗一声分咗几橛咁样，好似打开一个西瓜波咁，噗一声打开，就会有好多竹须伸出嚟。 咁核突， 其实即系 曱甴啦，系嘛？ 几核突嘅。咁情节里边系有呢啲咁嘅核突嘅场面，同埋又会有少少嘅血腥咯。但其实佢想讲嘅就系话咧，当人俾呢啲嘅寄生兽占据咗之后咧，其实佢唯一嘅目标就系要慢慢侵占人类嘅社会，然之后慢慢拣社会上最重要嗰个人。当如果呢、這个即系科学唔系，即系当呢个太空嚟嘅寄生兽，如果做咗譬如最高嘅一个社会领袖，或者啲大家好信任嘅人，咁你谂下成个社会慢慢就会俾佢蚕食晒啦，咁样。咁但系讲到个女主角，个女主角咧就喺超级市场做嘅，因为有一次咧同一个顾客发生一啲嘅争执，好啦，咁点知夜晚个顾客咧一路跟住佢，然之后咧揾到。叫做侵襲佢啦，戳插咗幾刀，令到佢受咗好重嘅傷。然之後佢跌低咗之後咧，喺個草地上面咧，慢慢就有一隻寄生獸入咗佢嗰度啦。但佢同其他有咩唔同咧？嗰、那個寄生獸入到佢身體，發覺咦，其實佢都就死咯，因為佢俾人插咗幾刀嘛。於是先醫好咗佢先，然之後再去食佢嘅腦，但係佢都冇力啦，因為佢醫完佢之後咧，佢只係食咗佢一半啫。呢、這、一個女仔就成為成套戲嗰個串連啦，因為佢有一半係人，一半係寄生獸，即係個保留翻人嗰個叫良性啊、嗯。然之後就係點樣由佢令到成班嘅寄生獸最後咧唔能夠成功咁侵佔地球咧。咁、其實如果大家喜歡睇呢類嘅叫做科幻帶少少即係血腥嘅電影咧，係有一定嘅刺激性嘅。咁就叫做《寄生獸》六，佢有好多季嘅。而家第一季咧六集， 佢唔係電影嚟嘅， 佢唔係電影嚟嘅。Okay. 第一季有六集，咁啱睇曬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下都可以 推薦一下 ，OK， 好， 我要介紹我呢一套電影咧，叫做《老狐狸》，台灣地區嘅電影啊嚇，因為我係睇住係侯孝賢先生係其中嘅一位監製，咁而衝住係即刻第一時間睇嘅。另外仲有嘅就係我好喜歡嘅演員，包括嘅就係一位童星叫做白潤欣，來自嘅就係我早之前睇過有一套叫做《親愛的房客》，嗰陣時候佢已經站露頭角，嗰陣時候再細個啲，你有睇嗰套戲？就係佢，唔係。是细路仔，系啦，亲爱的房客嘅嗰个细路仔， 大 白嗰套，唔系，亦都站露头角，嗰阵时候真系好犀利，佢个样咧永远都拽拽的，系咪啊？即系永远佢都系一副厌世脸， 系， 佢而家大个咗少少嘅话，佢一定会系成为一个非常出色嘅演员。好，另外仲有一位叫做刘冠廷啊，系一位嘅台湾。地區的一位男演員，好慶幸見到的就係有一班嘅呢啲男演員嘅話都好實正，例如吳康仁啊，係啊，劉庭賢。其實若果大家有留意嘅，就係喺早一兩年嘅話，有套另外有一套電影嘅就係比較係奇幻嘅一套喜劇，叫做《消失的情人節》。嗰陣時候我覺得佢已經做得好好噶啦，我好中意佢，因為佢好實正嘅做戲。咁另外有一位嘅就係喺今年啱啱攞到嘅就係金馬獎嘅最佳男配角嘅陳慕義先生。是一位老戏骨，基本上他走出来的时候似哪个呢？是似这个日本的北野武，永远戴着一顶很漂亮的那些尖帽，还有整身都是西装骨骨的，他就是老狐狸了。 落街买东西都是这样的装束。 好啦，咁就讲返喇喎，个故事呢就係定喺1989年啦，喺台湾地区呢嗰时候呢人人皆股嘅。喺两年之内嘅话呢，啲人炒股炒到呢经济起飞啦，楼价飞升啦，但係骤然之间喺半年里面嘅话呢伏一声又再返去即係低嘅水平。所以呢就嗰度起起跌跌，有好多嘢呢亦都因为咁样嘅话而社会係急速变迁嘅。佢係定喺一个咁样嘅地方。而喺当时嚟讲，我一嚟佢已经写住啦。故事嘅主角咧就叫做廖介，即系我头先讲紧嘅嗰一位白润欣所饰演嘅，当年只系得11岁啫，系一个咁样嘅就是、迅速万变同埋急速变迁嘅一个时间里面嘅话，佢嘅人生从此起咗一个好大嘅变化，已经有一个主角啦。哇，你咪觉得好正啊！一嚟有一句咁样嘅嘢， 因为嗰阵时嗰啲年代咧系即系一系就死，一系扮戏， 系啦。咁啊，讲开话就系呢个小朋友啦，佢叫廖介啦，同佢嘅爸爸叫廖泰来啦，佢就做咩嘅咧？喺酒店嗰一个酒楼里面咧，即系从事一个侍应嘅啫。妈妈因为早逝啊，但系佢哋两个就怀住一个一定要买楼，一定要开一间理发店。你去完成媽媽嘅遺願 ，OK？ 兩個咧就過住一啲咧就係好慳好慳嘅日子，為咗要儲錢。例如嘅就係熱水爐，唔知道大家以前啦係咪咁啦？開完熱水爐之後咧，你就即刻要熄嘅。要即刻識嘅，佢哋覺得咁樣嘅話咧，就唔使嘥咗一啲多餘嘅即係華斯，即係嗰啲 gas 啊，就要咁樣嘅，就哇好凍好凍嘅話，你都要嘅就係、是、啲熱水夠就即刻衝出去要熄咗個熱水爐啦，咁樣慳錢啊！咁同埋嘅就係話日日就係食一啲爸爸喺酒樓嗰度帶翻嚟嘅下蘭，希望佢就可以儲錢咧，就可以買房子啦，可以買屋啦。呢個係佢哋兩個嘅共同嘅意願嚇。咁之後嘅話咧，因為阿叔咧搞炒股票賺到錢，就願意借錢。俾你哋買啊，買屋啦，好似係咪步入好嘅嘢係咪？係、問題先至開始嚟啦。 跟住我想問一個問題，嗰個小朋友咧，戲裏邊佢係幾多歲㗎？ 11歲， 都係11歲。 係啦，咁佢哋咧就拜託嗰個房東嘅幫佢專係收租嘅一位叫漂亮姐姐，就幫我哋揾單位咯喎。樣樣嘢都覺得好似幾好啦，係咪？又有錢啦，又可以即係有機會可以買到。但係點知因為咧經濟好啊，樓價就漲啦。本來佢哋嘅錢啊唔夠買啦， 係 咪啊？咁又要將呢個咁樣嘅計劃打住。當然了解就好唔開心，佢就話：你明明有錢啊，點解你唔去買啊？同埋嘅就會覺得嘅就係、是、爸爸，你係咪？太過 awkward 啦，以及嘅就係會覺得個點解你唔去學人哋去炒股啊？佢、你學人哋去炒股咪得咯？ 真係都係咁。 佢哋就會覺得係咁啦。好啦，喺與之同時嘅，即刻同大家要講一講嘅就係有一個嘅就係地鐵嘅消息先啦嚇。就係由於咧有人進入咗就係九龍塘嘅路軌嘅範圍啦，咁啊東鐵線來往旺角東以至係大圍站咧服務係暫停嘅，而東鐵線嘅金鐘站至到嘅就係旺角東站嘅8分鐘一班，咁而大圍站至到羅湖站咧8分鐘一班，同埋咧就係大埔墟站至到落马洲站咧，都系15分鐘一班嘅。咁而港铁咧，而家就系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系来往九龙塘站同埋大围站嘅乘客咧，亦都可以考虑咧使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啦。OK， 好，咁啊，继续啦。咁啊，由于啊经济好啦，咁啊楼价又涨啦，本来有嘅钱又唔够啦，咁啊，唉，咪唔咩咯。咁但系廖介就好唔开心，佢就话唔紧要，我同房东先生交涉。 嗯， 系啦，你介绍佢俾我听，冇错，系咪好劲？ 好正， 系啦，为咗你希望可以买到楼嘅话，佢不择手段。咁跟住咧就话好，你介绍房东先生阿谢先生俾我，呢一位就系人称老狐狸嘅人啦、嗯。基本上咧就系佢哋住嘅成条街都系佢嘅。 哇！ 揾咗一个漂亮姐姐帮佢收租嘅、嗯、，OK， 大家都应该大约知道系点解嘅一回事啦。好好，喺一个落雨嘅下昼，照阿廖介咧咁啱喺街嗰度咧，俾啲同学欺凌，俾老狐狸见到。 嗯， 跟住老狐狸就话。靓仔上嚟，我架车嗰度，咁我教你一啲人生嘅道理。 哇，呢啲好正喎， 系咪好犀利？ 我觉得就我今朝一早翻嚟，咪话上礼拜有啲即系前辈教嘅。 嗯、 如果真系有啲前辈咁样指提面命，手把手咁样教你，我觉得系正。 我有个保留嘅，就睇下乜嘢前辈， 教啲乜嘢？ 佢上咗老狐狸架车，系啦，佢教嘅嘢嘅话，你究竟应唔应该学咧？佢教佢做人嘅道理，佢教佢点样吓，即系呢啲我。唔再詳細講啦。咁佢喺當時嚟講嘅話，佢覺得哇佢好威啊！坐嘅最靚嘅車、最新嘅跑車，全部都係佢，成條街嘅都係佢，係乜嘢嘅形象啊？成功人士。咁、佢上去嘅時候，佢同佢講嘅就係話：我第時大個好想學你，老狐狸好開心。佢、就係話：我喺你嘅心目中，喺你嘅眼中睇到當年嘅我嘅自己。其實原來老狐狸嘅出身都唔好，佢以前係好細個嘅時候，係周圍去求人哋俾地方佢同佢媽媽住、即其實佢都有。有一啲嘅就系唔系好光彩嘅过去、，OK， 好啦，咁跟住佢就系话原来咧喺呢个楼下嗰度有一个面店嘅老板，佢亦都因为咧就系炒窿股票，即系之后又再发生一啲事啦，就系炒窿个股票之后佢轻生啦，面店成为咗乜嘢咧？空宅，咁啊够钱买咯，系咪啊？又突然之间好似有啲嘢咁啦，咁啊冇错啦，咁啊廖介就真系去求啊老狐狸嘅就嗱，而家平咗啦，你卖俾我，你帮我爸爸，而老狐狸亦都答应卖俾佢，但系佢就话得冇问题，我亲口同你爸爸讲，到最后尾嘅时候卖唔卖得成咧？我唔讲啦，而廖介喺老狐狸嘅身上，所以学习所谓嘅生存之道啊，都终究有冇影响到佢同佢爸爸之间父子嘅感情咧？其实本来佢哋两个系啲好脚踏实地啊，相信人性本善啊，我悭啲嘅话，慢慢储下储下，我 储钱买楼， 储钱买楼系咪好实正嘅一个人嚟嘅？但系。接觸咗呢個老狐狸之後嘅話，佢有冇因為咁樣而去改變對於人性啦、我要做一啲成功嘅人士嘅話，我係咪需要不擇手段啦、不管他人死活啦，做一個卑鄙嘅小人嘅話，咁我係咪應該要咁做咧？ 好多道德抉擇啊！ 係啦， 讀人背脊啊！ 等等等等，佢究竟係有冇因為咁樣而改變嘅話咧？呢、一個就係你哋需要睇嘅嘢啦。我覺得一樣嘢嘅就係演員無懈可擊，白潤音由童星開始嘅就係由初嘅時候到而家。嘅话咧，你见到佢一路咁进步，好劲。刘冠廷嘅话咧，我觉得佢就系佢系一位非常之好嘅，可唔可以叫做新生代嘅一班？ 佢都 三十几 都 唔算系、 啊， 你知道边个啦？系贤定系婷啊？ 应该 系 婷， 系咪应该 系婷 啊？好好呢个演员，陈慕仪唔需要讲啦，根本就 系 最精湛，佢根本一企出嚟就系一个老气骨，一个北野武。咁而有好多个场口都系好好，最劲系劲在嘅就系白润音同阿陈慕仪。一个老气骨对住一个细路仔嘅童星喺架车度，佢哋讲嘅对白，佢哋两个哇点样去去互相一啲嘅系啦，嗰啲你作为一个演员，你会觉得我真系好爽啊，好好睇。 哇！我谂喺车嗰场戏都。唔係好， 佢有好多場戲， 係啊， 佢有好多場戲，同埋係有唔同嘅唔同嘅情緒嘅。 喂，個細路仔接到好嘢喎！ 第一次佢上去嘅時候，係因為佢被人欺凌，佢僆仔上嚟，係咪啊？教你做人嘅道理。跟住嘅就第二次佢上去嘅時候嘅話，佢為佢出翻啖氣，跟住佢就會覺得哇！呢、這個老狐狸勁啊！跟住就再嚟嘅话，佢慢慢就清楚究竟系点嘅一回事。你谂下，你每一次一上车嘅时候，佢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同 埋你 有时有啲位置，我觉得佢好好嘅就系佢唔需要讲嘅，你就系睇嗰个演员由佢开头嘅嗰个表情，慢慢转，你就知道，哎呀，心里面嘅就 系 有啲计算，好好睇。 好，老狐狸 ，OK， 好。嗱，我今日呢要介绍一套咧，都几旧嘅一套好电影，就喺1993年上映嘅美国黑白电影，咁导演咧就大家都认识嘅就系 Steven Spielberg， 系啦，咁呢套电影咧就系《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 啊，咁其实一直想睇好耐，咁但系原来咧。 網串流平台一直都有嘅， 咁 主要終於睇到呢套戲啦。咁呢套戲咧，我好中意佢個類型就係因為佢都係講述二次大戰嘅一啲經歷，亦都喺係真人真事，亦都喺入邊咧有好多真實嘅橋段。我自己覺得嚇，佢係冇拍得比真實殘忍嘅啦，已經我覺得，即係其實佢拍出嚟都殘忍，但我覺得現實嘅二次大戰嘅生活係比呢個再殘忍啲，我覺得。咁佢就講述二次大戰期間咧，咁啊。納粹德國咧喺嗰陣時咧就要嗰啲波蘭裔嘅猶太人咧要去到一個叫做克拉科夫嘅一個地區，咁咧要集合曬啲猶太人方便管理。咁咧去到第一個件事咧就當然係分一啲，喂邊啲做到嘢嘅，邊啲係冇工作能力嘅。咁冇工作能力嘅下場就大家拉去集中營就等死啦，係咪先？咁咧就係呢個時候咧就有一個德國嘅商人，咁就係呢個 Schindler 啦，佢 Oscar Schindler。咁咧佢就嚟到呢個波蘭嘅呢個城市咧，頭先講嗰個地方啦，就諗住咧，喂，發一筆呢個戰爭財，因為佢想嚟到咧，係啦，佢想嚟到咧開下一啲工廠啊，整下一啲軍事用嘅一啲器皿咧去賺錢嘅。咁咧仲喺嗰個猶太人入邊咧去揾一個咧去幫佢有一個叫做會計經驗嘅會計師咧，咁就叫做斯特恩咧去一齊幫佢去做呢個工廠嘅。咁有一次咧揾工人嘅時候咧就。專係揾一啲猶太人嘅工人嘅，點解呢？因為佢哋其實係唔使錢嘅，因為咧人工比較低啦，同埋佢哋做完咧，其實要上繳翻俾德國政府，咁所以簡單啲嚟講咧，其實佢哋一分錢都冇嘅。咁亦都係冇成本啊，亦都係因為頭先講啊呢個猶太人嘅會計師咧，其實佢因為喺呢個工廠面做咧，佢亦都運用自己一啲能力去專係咧去拯救多啲嘅。同胞，即係其實可能呢個工廠咧，可能咧只係需要100個位嘅啫，但佢就喺每一個位咧都攝啲，可能會令到個人數咧可以高啲，因為咧入得呢間工廠做嘢嘅工人咧，其實就可以保障一條命，唔使死住，唔使俾嗰啲德國嘅士兵去即係折磨啦。咁咧一開始咧阿 Schindler 咧發現咗佢用呢、這、一個即係咁即係冇工作能力嘅人，你都拉埋嚟工作咧，其實佢有啲唔開心嘅。點解咧？因為有一日咧，有個老人家咧就親自去到呢個 office 多謝阿 Schindler， 佢話：真係多謝你啊！即使我冇工作能力咧，但你都嚟俾我過嚟做嘢。咁佢就冇咁講，一拍佢嘅時候咧，發現佢真係冇一隻手。咁佢就嬲啦。喂，原來你真係揾一啲冇工作能力嘅人入嚟去呢個工廠做嘢。喂，我係嚟揾錢嘅，我唔係嚟救人嘅，我唔係嚟救啲同胞嘅。咁但係咧，當中都發生咗好多事啦。即係佢又見證到德國納粹軍點樣去屠殺呢啲猶太人啦，亦都見到呢個會計師點樣撲心撲命去拯救呢一班猶太人咧。這個時候佢就由開始者嘅心態咧，本身嚟揾錢嘅嘛，就開始咧有少少良心發現咧，就去真係幫手去拯救呢一班猶太人，亦都去到後半段咧，佢亦都即係用錢啊，去買呢啲猶太人嘅人頭，買佢哋入嚟工廠去做嘢，亦都係用高價咧去拯救佢哋翻嚟嘅。咁所以點解呢個戲名叫做 Schindler List 咧？個 list 係咩咧？就係佢呢個會計師同埋呢一個老闆，佢哋。整咗一個嘅 list 啦，就將佢哋知道嘅猶太人咧都寫入呢個 list 度，即係寫得入呢個 list 度咧， 係啦， 就可以入嚟呢個工廠做嘢啦。去到最後呢一個電影嘅最後部分咧，我覺得幾感人嘅，因為話説咧呢個德國咧就要投降啦。咁咧呢一個德國裔嘅商人咧，呢個老闆咧佢都要走佬啦。咁喺佢走佬嘅夜晚咧，佢嘅工廠咧話應該有成1100人嘅，佢話千一個工人咧全部圍住呢一個老闆去歡送佢離開，而且離開嘅時候咧，大家。俾翻一封信佢，上面有曬大家簽名，係解釋信，解釋啲咩咧？佢就話啦：如果有一日你要俾可能俾蘇聯嘅軍隊去捉到咧，你用呢張信攞翻出嚟去證明，其實你喺呢段期間咧，你盡心盡力去幫我哋每一個猶太人嘅，亦都有一個猶太人咧，直情剝埋自己個金牙，打咗一個戒指去送俾呢一個呢、這、一個孫 特拉 係啦，咁亦都係孫特拉呢個人咧，係真係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發生。呢部電影係改編自一本小說， 好感人， 所以大家係值得睇下 好 一段。 呢、 這 個其實點解史蒂芬斯不保要拍呢套戲嘅話，同佢自己本身嘅都係有關，係佢經歷有關嘅。而佢拍呢套戲係好辛苦，大家亦都要聽一下呢一首佢嗰首 Schindler's List 嘅嗰、那個original soundtrack，好好聽。你一聽你一定會喊。 同埋嗰隻牙齒嘅戒指咧，最近拍埋咧，拍得好高， 係啦， 我拍唔到。 好，到你。 好，我今日講呢套戲叫《石門》，咁就係、 你介紹過噶啦，話係三部曲其中一 個女性三部曲，就係一對夫妻嘅拍檔，黃琦就係中國人，佢嘅先生老公咧就係大重隆治。 咁佢哋講係女性三部曲啦，之前有雞蛋與石頭，跟住有笨鳥，最後呢套咧就叫石門。咁點解叫石門呢？其實佢講一個二十歲嘅女大學生，咁呢個女演員咧就係姚紅貴，一路三套戲都係佢做女主角嘅，而係都講緊呢個女仔嘅成長，係一個大學生，但佢未讀完書，佢意外懷孕。咁點樣呢？佢個男朋友咧就對佢好有要求嘅，哇！你又讀英文，你讀嚟讀去都唔成功嘅，我鬧佢。但係個女仔與此同時咧，佢屋企嘅爸爸媽媽都係一個開一間小診所嘅，而呢個爸爸媽媽係正正真係黃旗嘅爸爸媽媽，佢哋都真係開一個小醫館，因為一次嘅醫療失誤啊，佢亦都要賠錢俾人哋，但係冇錢賠，咁啱。女主角姚紅貴意外懷孕，咁不如咁啦，你生咗落嚟，俾個仔人哋啦，係啊，咁就大家唔使賠啦。咁呢個女仔佢點樣掙扎呢？因為你諗下，佢未讀完書嘅喎，個男朋友其實呢個 B B 係男朋友嘅，男朋友又想要又想唔要，即係話哇你要咁，我哋將來咪冇前途咯。即係你諗下，未讀完書，咁如果唔要又點？要又點呢？其實喺度掙扎緊。其實套戲嘅主軸咧就係講呢個女仔二十歲點樣去承受呢啲壓力咧。佢唔可以俾人哋知佢懷孕，係啊，跟住又冇咗個仔，即係佢要交代成件事啊。咁另外咧，因為與此同時，故事發生到係後期咧，正正就係疫情開始嘅時候，2020年。咁佢面對好多嘅壓力，而點解套戲叫石門呢？其實係一個湖北一個好貧困嘅地區，以農業為主嘅，而石門亦都係一個女士嘅穴位咧，就係負責即係喺個肚嘅下邊小腹嗰度咧，就係一個管生仔嘅一個穴位嚟嘅，即係有相關好多聯繫。而呢套戲都攞好多獎，響金馬獎佢攞過兩個獎，一個就係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影片同埋最佳剪輯。咁呢套戲嘅手法，我覺得好正，大家有時間去睇。 好多謝推介。好啦，12點鐘聽緊風騷快聞，先聽12點新聞報告。 現今社會多姿多彩，有無數唔同嘅關注組，令我哋目不暇給。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蘿包、腸粉、燒賣、牛扒、沙爹狗、榴蓮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兰你好 ，Hello， 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 各位听众， 大家好啊！好開心啊！上次你介紹咗有一隻嗰啲咩啊，人 心果， 人心果 好 甜啊，好 juicy 啊！ 好多人都未食過嘅，原來係啊， 我哋三個都冇食過， 我未食過， 係啊，都冇食過， 其實市面上 係 好。有 多嘅咩？ 唔係上次我聽咗阿蘭講就，我即刻就出去買， 好 好食。 幾多錢啊？即係個 我媽咪幫我買嘅。 你有冇俾翻錢媽咪啊？ 我哋一家人唔會好似你咁樣計嚟計去嘅。 我冇嘢，唔係我問下啫。 我咪答翻你咯。 啫，係啦，你又唔需要咁樣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用拜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好啦，嗱咁當然啦，我希望大家咧就可以成日都聽住我哋嘅淑女關注組。拎多少少有關於嘅就係同任何健康有關嘅資訊。咁上次人心果嘅話，咁當然得到大家嘅一啲嘅回響。咁大家記住呢一樣嘢，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啦，食多啲嚇，對自己身體更加好。今日我哋要講嘅呢樣嘢嘅就真係人人有責喎。 係啊，嗱，我哋琴日4月7日咧就係呢個世界衞生日啦。 唔知。就是 上年都有 讲 过嘅， 系 我成日都好卫生嘅。 卫生系啦，咁嗱，上年咧其实咧就讲紧人人享有健康，今年个主题咧就系我的健康， 我 的权 利啊！ 哇， 好巴闭啊， 巴闭啊， 好似好劲咁样 啊！ 你有健康咪可以食多啲嘢咯。 系咪啊？马老师，你成日个肚腩咁大，咪成日呢嘢唔买食， 即系即系健康好啲嘅话，就可以食多啲嘢。呢个就系佢嘅权利啊！ 都系其中权利啊！ 我已经连续几日行路过一万步， 咁好 真心。佢有一日咧，将嗰个record 俾你， 系啦，佢 send 咗俾我，跟住我把叻叻， 佢咪喺啲洗衣机面嗰度震下震下咁样噶？ 定系你咁样拎住喺度揈咁样 都好啊？ 系 啊，佢都喐啊，冇错。同埋另外一样嘢， 即刻同我道歉。 我冇唔需要对你道歉，因为我赞得你，我赞得你。 谂紧你系咪有喐啫？ 有真系 真心真心 好 啊，系行翻嚟。 系咪因为放假所以喐多咗咧？ 唔系， 系 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我要强大起嚟。 嗯， 我要努力， 唔好俾人睇唔起。 冇错， 系咪成日话我大肚腩？我就要减啊俾你睇。 好啊，呢个 好嗱，我都有嘢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卒之都同咗阿懒讲咗啦。咁啊，经过一段时间嘅努力啦，有时可能要食下啲代餐啊咁样啦。我卒之都減咗我自己想減嘅一啲磅數啦， 係啊，好好啊，真係 我已經減咗六磅啦， 哇！ 達成我自己應該有嘅標準體重 ，keep 住 keep 住， 耶！ 真係好好啊， 我 所以係咪好開心啊？睇佢啦， 行咗六公里， 哇，好好， 哇！ 佢驚死人唔睇， 你做咩 啊？ 你 數俾我， 我梗係啦， 得啦，信你啦，信你啦， 我哋信你， 因為之前呢個 app 未 work 嘅， 冇錯， 唔到， 唔係啊，唔係啊，原來咧，六年五年前我 五年前已經有噶啦，但係冇一日能夠達到達標。 唔系，迟到嗰个舞蹈，迟到嗰个舞蹈， 最紧要啊！我的健康， 我的权利， 系啦，包括啲咩嘢内容 咧？其实咧，即系世卫咧就建议，即系优质嘅卫生咧系好重要啦。咁啊，通过教育啊，通过信息啊。即系我哋都会见到，即系唔同嘅平台，即系譬如卫生署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健康嘅资讯， 啱啊， 系啦， 系啊。 咁同埋咧就系即系拥有即系我哋讲嘅清洁嘅环境啦，清洁嘅空气啦，同埋呢个安全嘅食水啦，呢啲即系谂起。聽起上嚟好簡單，咁其實咧，即係空氣都會有空氣污染啊， 冇錯，都係非常難嘅。 良好嘅營養啊， 嗯， 係啊，咁啊，即係住屋啊，各樣工作啊，環境即係都係即係比較好啦，同埋即係免受人歧視啊，咁呢個都係好。 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心理健康， 個心理健康， 我中意你免受歧視。 係啦，但係喺呢個時候嘅話，我哋有一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啊嚇，咁就係九龍塘站咧有人進入呢個路軌範圍嘅事故咧已經係。妥善處理啦，咁啊喺東鐵線嚟講咧，列車服務咧已經係逐步咁樣回復正常嘅，請大家留意。係啦，咁啊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唔單止嘅話就係我哋環境啦，生理嘅健康，其實心理嘅健康都係重要嘅。我 唔可以歧視喎，馬老師聽唔聽到啊？ 係啊。嗱， 对你唔住， 对不起， 对不起，我错， 我错，我错，我错， 我 错， 我冇， 系啊，嗱，咁我哋讲健康嘅时候咧，大家直接就会谂到身体健康啦， 系啊，系啊， 系啦，咁其实都分三个板块， 我知，精神健康 系其中一个， 仲有 心理健康 同埋 生理健康。 吓 ，physical 你 physical 即系生理， 啊，生理、心理、 生理同埋心理，系 mental 心理。咁第三个咧就系我哋讲嘅社会啊 ，social 啊，系啊，三个层面呢个世卫嘅定义系啦，即系唔系孤立嘅， 唔好孤立自己，嗯， 系啊，即系都系即系我哋嘅身体机能啊，心理系啊，即系星期二听 Doctor Matthew 啦。咁第三咧就系社会生活啊，咁所以即系。三个系唔系真系净系个身体啊，所以三方面即系个健康嘅定义系呢三方面。 哦，系啊， 系啊。 但系好少会将你可能平时嗰个人嘅社交生活，你会将佢摆埋喺你个 健康入边， 系啦入边咯，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嘅提醒嚟嘅，因为有好多长寿嘅一啲调查系一定要有朋友啦，有社交你先至会长寿嘅。 孤独村就好似唔系几好。 系啊，你见到佢个样，你都唔开胃。是不是 所以我其实唔望你， 我明啊，我都系，我呢排戴住个眼镜，你唔见咩？ 所以我哋做系几唔健康咧？咁样样有啲 咁，所以即系健康其实都有好多因素影响， 例如 你嘅生活环境啦，咁你嘅遗传啦，咁啊，即系各方面嘅教育水平啊、人际关系啊、收入啊等等，咁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因素都会影响到嘅。 啱啊。 咁大家你覺得你自己係屬於健康啊，定係亞健康咧？知唔知咩叫亞健康？ 即失眠啦、啊。嗰啲咪亞健康？ 係、 啊，咦？你哋冇學過㗎？ 冇啊，因為我好健康， oh, 所以我唔知道咩叫做唔健康。 No， 你都要知噃，你都要知 道。好醒啊，馬家姐， 哎，好叻 啊！ 啊 我都話要自強不息㗎啦。 係啊，行完路之後個人都醒啲 啊， 可能真係有關， 有關㗎， 轉翻嚟。咁你要同我哋講下嘅就係，可能有啲聽緊嘅同我哋一樣都唔知道咩叫亞健康。 冇錯，咁亞健康咧就係在乎喺健康同埋病嘅中間。咁佢就係一啲症狀啦，譬如頭先馬家姐講到嘅，即係瞓唔好啊，或者失眠啊、消化不良啊、頭 攰 啊， 係 啦，即 係唔係話大病，但係總之有啲唔舒服，係 啊，即 係少少唔舒服 都唔夠啊，都市人好正常啊，呢樣嘢係啦，精神差啊，同埋咧即係成日尖寒尖凍啊， 手腳冰冷啊， 有啊， 係啊，即係呢啲症狀咧，我哋都係列入為 亞 健 康，明白 明白。好啦，咁要点样呢？ 咁嗱，我哋好可以俾 系咪啲动作做啊？ 系咪可以又做一啲 测 试啊？大家 系 咪 好？可以马家姐同埋小杨 好啊，我 使唔使 放低个？ 可以放低个 headphone， 又或者喺屋企度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喺可以嘅情况之下，你不妨都可以做一做呢个测试，揾嚟做啲乜嘢嘅咧？ 嗱，咁咧我哋首先第一点咧就未使做住嘅，咁啊先问下你朝头早七点起身，九点会唔会觉得系已经攰啦？ 有啊，有时我琴日咋，我琴日咧朝头早好早起身，我八点钟。起身啦，咁我九点钟去做 gym 啦，之后做咗十点啦，我就开始攰啦。 我都 亞健康王子，呢个咪亞健康王子啊？呢个搞错你， 你都有， 系啊， 我冇， 即系可能瞓到十一点啦， 瞓到十一点， 跟住 十二 点咧又 开始攰啦， 两个钟头啫 喎，我唔知点解啊。 你我通常攰会唔会太快啊？ 咁如果你系攰嘅时候咧，就即系你个运动做得唔够啦，或者过量啦，同埋瞓得唔好啦，即系容易疲劳啦。咁啊睇翻你每个礼拜系咪最少有30分钟嘅运动，同埋你坐喺度做嘢嘅时候，每40分钟系咪都系喐动5至10分钟？你即 冇冇一定冇，即系坐喺度40分钟之后，你就 要 喐动5至10分钟。 冇错，咁即系你开咪嘅话，30分钟你就喐动5分钟。 唔 系 我有行出去嘅，我中意咁样 诶。系啦，你最中意就系咁样行出去啦。 老师做咩坐喺度啊？ 行出去， 我哋要做运动啊！而家 系啦， 动作做啊嘛。 我哋而家开始做动作啦。咁又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你即系个后。即係個後腳啊，即係個腳可唔可以向後踢到自己個 pat pat？ 咁啊，馬老師， 係啦，喺小羊妹， 小心啊，你唔好撞到上面嗰個speaker， 踢唔踢到？ 踢唔到啊！ 踢唔到， 我踢到， 係啦， 一個踢到，一個 踢到。我哋都買你係應該唔得嘅，係啊，你個 pat 冇用，關咩事啫？係啊。但系唔系人哋踢佢，系自己踢自己，即系你起身嘅时候就 系 用你自己嘅双腿，系啦，就系向 左右咁 样 踢， 左右咁样踢，唔踢到自己嘅臀部咧？ 系啦， 咁呢一个系测试乜嘢？ 嗱，咁如果踢到咧，就证明咧个身体嘅柔软度系比较好 嘅， 系啊，咁啊踢唔到咧，就系咧就 系 零 分啦， 系 啦，暂时零分。 佢冇话零分，点解你系要呃零分嘅？ 冇，咁因为佢有几个测试啊嘛，咁你最满分嘅就系三分，你做咩咁敏？咁啫，咁系啊嘛！ 你唔可以由十分咁减落去咩？我减一分好过零分。 好啦，得， 踢唔到可以点样做下咧？咁就即系增强你啲柔软度啦，同埋你啲肌肉啊。咁你行楼梯会唔会试下？即系一脚咧就跨两级咁样，系得。即系平时有冇做？ 可以做呢一種方法嚟去增強你自己嘅柔軟度，係 啦， 同埋成日練習 自己踢下後腿啦，向後踢咁樣。 我俾人拉後腿啊，有 你係有嘅，係呢個真係好難講。 真嘢唔好講出嚟。 係 ，OK。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係踢唔到嘅話，唔緊要，就嘗試頭先阿懶教大家嘅呢一個方法， 冇錯， 係啦，就係一次就係攬兩步樓梯嚟去做爬樓梯呢一個動作，或者係經常練習咧，就係用個後腿踢，係啦，咁就會可以增加。你腳部嘅呢個柔軟度嚇，呢個好 好，呢個 下一個 第三啦，第三點，我哋咧就企喺度咯， 嗯， 咁啊兩隻腳咧就唔好喐嘅時候咧， 係 就睇下個身體向後， 嗯， 即係向後， 嗯， 係啦，咁咧跟住咧就睇下向即係望向後邊啊，即係你咁樣望向後邊， 係 睇下得唔得 ，OK 嘅， 啊， 係。系啊，身体唔使挨后嘅， 系 望后啊，唔系挨后啊， 唔使挨后嘅，即系你企起身，系啦，你转身，转左转右， 只脚唔喐嘅，系啦，转左转右，系咪都自如嘅？ 啊哈 ，OK 啊 ，OK 啊， 哇，我幅度好大啊， 你面有难色喎，马家姐， 唔系啊。 但 係 我會見到楊洋好似嗰個幅度 大 啲嚇，佢、可以望後邊，可以望多啲。 係啊， 係啦，冇錯，冇錯。 但係你 但可能因為佢撞邪， 可以個頭360度轉嗰啲。 要慢啲，唔好突然間咁快，有時要拉親啊。 大家都係聽眾們都係記住。 呢個係測試乜嘢啊？ 力而為啊！ 嗱，就睇翻你個中間位啊，嗰個肌肉嘅力量同埋個柔軟度夠唔夠嘅。係。咁啊，即係 show 翻，即係起碼馬家姐係喐到先。 係 啦， 冇錯。 咁啊，我哋見到即係， 如果做唔到咧，連咁樣都做唔到咧， 慢慢去嘗試喐動下，因為有啲人可能係即係個core 嗰個肌肉唔夠啊，同埋個柔軟度唔夠都會影響嘅。係、啊， 如果唔得嘅話，咪經常做咯，係咪、啊、做多啲轉下腰啊，咁、樣可以增加你自己腰部嘅肌肉同埋關節嘅功能啦、 啊。 好，另外啦， 好咁呢個咧就係好簡單嘅。咁、你搭飛機啦，你幻想自己搭緊飛機或者搭火車嘅時候，你容唔容易可以將一個箱擺去嗰個行李架？ 容易， 擺到 係啦。我係比較難嘅，因為唔夠高。 係，我都係嘅。 啊，你都唔夠高？ 你要踩嗰個， 冇人幫你擺㗎。 我要拋上去咯，即係我要有少少，哦，係 啊， 咁樣嘅就係嘛，係咪咁樣嘅？要跳咁樣咯，你唔明噶啦呢啲嘢。 我明啊，我依家屋企個衣櫃啊，頂嗰個咧，我拉去我啲衫底，好似射籃球。 係啦，射上去咯，冇錯。咁呢個係檢驗乜嘢咧？ 咁呢個咧，其實測試條腰啦，同埋嗰個腳嗰個力量夠唔夠，係啊，即係你要 hold 住啲嘢擺上去嘅時候， 係 係啦。咁如果你話即係爭啲，可能或者係腰痛啊，咁其實都可以試下向後咁樣行咯，即係練下個肌肉啊。係，即係你 向 前行 啊。 你有時行山有條路，你見到好闊嘅，你會試下向後咁樣。 但我又唔想人衰行路打到， 唔係咁嘅意思。 係你強化你嘅腰部同埋腳嘅肌肉。 系啦 okay, 我要努力， 可以稳定你嘅灵活性啦，同时可以提高嘅就系你嘅腰部组织嘅新陈代谢。唔怪得之，我有时候我会见到啲老人家咧， 向后咁， 系啦，会喺啲运动场嗰度咧就向后行嘅，其实真系有用嘅，系咪？ 绝对有用、啊。 好啦，下一个啦噃。 咁第五咧就系你连续行30分钟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攰啊？ 系咪即系步行噶？ 系 步 行， 唔会， 越行越 兴 噶，唔会， 越行越害怕， 越想 系越行越想行。哦，好好啊， 真系，系咪多咗讲呢句？越难越想行。 李丽蕊。 O、okay, K， 好， 因为坚持做运动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令到咧，即系。年紀增長嘅時候，令到咧即係個自理能，即係老人家個自理能力咧，係可以提高41% 嘅，即係 keep 住行，所以真係 幾好啊！ 真 係 啊， 有自理能力係好 好 彩，好幸福嘅，係 啊，享受生活啊嘛， 梗係啦，你冇自理能力嘅話，你幾多錢都冇 用 啦，好啊，呢樣嘢好重要啊嚇，記住 咯噃，即係呢五點咧，大家都可以去練下嘅， 即係其實步行啫嘛， 係啊， 係咪啊？步行同埋做啲好似啲熱身活動嘅，係咯， 你10,000步入邊啊嘛，你咪攞5,000步嚟打 可能佢2,000 嗱，我自己啲嘢唔需要你多， 我關心你啫。 除咗運動之外嘅話，其實仲有啲咩嘢我哋要留意咧？ 好， 係啦。咁當然你選擇即係煮餸嘅方法啦，蒸啊、燉啊、燜啊、烚啊，或者白灼就比較好啦，好過你煎啊、炸嗰啲嘅。 我最憎炸嘢。 係咪啊？ 係。 我都知嘅呢個。 呢個 咁啊，你出街食嘅時候咧，就唔好話貪佢平，跟住咧就 upsize 啊，即係你。加$3就有個大薯條嗰啲咧， 唔好話李麗蕊， 我做得到。 馬小強，我都做得到。 Yo yo， 我冇食焗豬扒飯好耐啦， 真 真 係 㗎， 系啊， 好好啊， 點樣忍到口嘅馬家姐， 我唔去嗰啲鋪頭， 啱啊，其實係真係，你冇得揀嗬，你就食唔到。 我入到去見到咧，就一種 刀口淡，刀口淡。好似 Matrix 咁樣， 好耐冇食啦，真係 真係好好啊，馬家姐， 非常好。我覺得至少你影響咗有我哋三個人咧，都好健康。 系咪健康生活？ 好有安慰啊！ 系啊，应该嘅，老为安慰。系啦，咁啊就唔好食呢啲嘅，即系煎炒嗰啲咁嘅，唔系应该系炸嘅嘢啦， 煎 嘅炸嘅嘢 啦。好，咁同埋即系拣蛋白质嘅时候，就要拣啲瘦嘅为主啦，即系鸡皮唔好食啊， 唔好食 瘦 肉啊， 肥肉就尽量切开啦。咁啊，菜啊，豆腐。 好，我帮你消化咗佢。 系咁有时都可以转，譬如你啲白米饭，你可以转成三色米，其实出边都可以转到噶。 可以噶， 真系难啲。 难啲，个原因咧， 因为要加钱， 要咬系咪？ 唔使加钱噶。 唔系啊，我唔系好中意食红米啊，个人 你眯埋眼咯，眯埋眼食咯。 人哋 见唔到佢有红米咯， 红米、糙米、白米，你咪选择见到两只色咪得咯。 系啊 ，OK， 照摆入口，但系 OK 健康。 好，食多啲嘅就譬如可能系去皮嘅鸡肉啦、鸡蛋啦、鱼啦、豆腐啦呢啲咁系咪？蔬菜啦， 系啊，蔬菜一定要有啦。咁啊，跟住咧就系个汁啊，即系可以叫佢分开上就会好啲。 系 啊，即系尤其是咖喱嗰啲，你唔好将碗饭倒晒入个咖喱汁。 哇，呢个好紧要噶！我有时候真系好似饮汤咁样。 嗱，呢个真系好邪恶， 邪恶噶，尤其是咖喱啊，你讲得好啱。 系 啊，鸡 咖 喱 牛腩， 你将嗰啲肉剥翻出嚟摆喺个盘嗰度， 仲有嚿薯仔喺度，再整杯冻嘅嘟嘟。 系，又或者就是如果系咁讲法嘅，可能系食沙律嘅时候咧，就选择一啲好嘅油啦，譬如可能系橄榄油啊等等啦。 系啊，即系用翻醋啊嗰啲就好过你用沙律酱嗰啲。 咩汁酱都唔落嘅， 都少 系咩？ 明嘅， 系 会干蒸汁。哦，你讲食沙律嘅时候， 食沙律嘅时候系啦。而今日我哋都讲咗有好多咧，就有关于嘅就系喺健康嘅日常饮食啦、运动啦，同埋头先一个少少嘅测试啦，大家都要注意下。记住一样嘢嘅就系健康嘅生活嘅话，系呢个系我哋嘅。多谢晒，多谢晒，下个礼拜再见，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第一艘自主建造嘅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抵港，今日起访港五日，喺尖沙咀码头泊岸。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雪龙二号”访港意义非凡，希望可以鼓励香港青年投身创科行列。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表示，鼓励更多香港科学家等参与国家极地考察工作，为极地事业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在尖东海旁，有旅客得知雪龙二号抵港，专程前来影相，也有市民说遗憾未能成功预约登上雪龙二号参观。港鐵表示，九龍塘站有人進入路軌範圍的事故已經妥善處理，東鐵線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中電屯門龍鼓灘發電廠的高壓設備日前在雷暴警告生效期間，供電系統電壓驟降，導致過百宗運力事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國芬表示，未來北部都會區將會有不同產業規模發展大，需要提升基建，政府和電力公司可以積極考慮可否在地下鋪設電纜或其他儲電方法，平衡電壓波動帶來的影響。他又說，政府和電力公司亦都可以考慮協助舊式樓宇安裝電力驟降緩解裝置，避免觸發運裂。執政原則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應該設立罰款機制給予壓力中電。至於應不應該考慮將電纜鋪於地底，田北辰說估計成本會非常昂貴，或最終引致加電費。如果是為了解決運裂問題，形容不宜殺雞用牛刀。澳門公布刊登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五名成員名單，同時可以投票選出行政長官的4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選舉會在8月11日舉行。 意味正式展开新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程序。选管会五名成员包括由终审法院法官宋敏利继续做主席，其他四名成员仍然分别来自检察院、法院和行政公职局及新闻局。澳门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成的任期今年12月19日届满，到目前为止贺一成仍未对外正式回应会否参选争取连任。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稍后东风增强，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日间干燥，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09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60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3点，跌71点。接着会在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9.32跌2.2，腾讯控股306.6跌3.4，盈富基金16.94冇起跌，中国海洋石油19.34升4仙，美团98.1跌2.3，友邦保险52.3跌1.35，小米集团15.32跌2.2，南方恒生科技3.37.4跌2仙，比亚迪股份202元。升4.1，阿里巴巴70.2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1.7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9303点，升311点。港金报2189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2.19美元，卖出2342.7美元。香港电台呢啲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慢慢》。 冷漠慢慢慢慢慢慢关了。 陈奕迅《社交恐惧癌》。 给自己创业，忽然之间才发现我原来并没有很想。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着往日时光。哦，抱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哦，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 我叫做阿文，去年啱啱大学毕业，好好彩啊，入咗一间规模都算唔错嘅大公司度做。虽然呢个职位又唔算好高，不过我真係估唔到啊，呢一份工竟然改变咗我一生喎。 呢就阿文啊。 係啊，张小姐。 叫我 Susan 得㗎喇。 哦。 我嗰个部门呢啱走咗一个人。爹哋话你可以调过嚟帮我手，你執下你啲文件下就搬过嚟啦。 哦，好啊好啊。在毫无心理准备底下，我被大老板调咗另一个部门，部门主管咪就系佢个宝贝女 Susan 咯。讲真啦，如果我得俾我拣啊，我真系宁愿留喺原本嗰个部门度噶，因为听人讲咧，呢个 Susan 啊，好大脾气噶，少少嘢咧就拍台拍凳。就上个月啫嘛，有个老臣子啊，因为搞错咗一张单啊，就俾佢炒咗啦。你话入去佢个 department 做啊？压力都几大噶，啊！不过讲又讲啊，真系唔知点解，佢对我又好似冇乜点嘅，啊，应该系话 好似仲几好添。除咗公事之外，有时仲叫我陪下佢买下嘢啦，间唔中咧又会送啲小礼物俾我噶。 计我话咧，大小姐啊，哼，冧你啊！ 唔好玩啦 ，Billy 哥，我啊公司嘅职员仔，佢系公司嘅未来掌舵人，点会中意我啊？ 所以话你啊，真系爱情就系咁奇怪噶啦，我都拍过拖。不过咁啊，嗱，我同你讲定，你快啲谂定啊！你接唔接受佢先？你接受咧冇所谓啦，系咪先？咁咪一路拍落去咯。喂，如果你谂住喂你都系受唔到嗰啲大小姐脾气咧，你快硬搵个第二份工啊！ 吓，我又唔明啦。就算我唔接受啊，咁我都可以继续喺呢度做噶嘛。 后生仔真系后生仔，我问你啦，有冇听过呢句说话？爱嘅反面系咩啊？恨啊嘛，佢中意你，你唔中意佢。吓、啊，你仲想做得开开心心，你唔好傻啦！ 主任 Billy 哥讲完呢番说话，令我反思咁样谂咗几日。啊，你话 Susan 系咪真系中意我呢？如果系嘅话，我又可唔可以接受佢呢？喺我仲未有咩谂法之前，有一日 Susan 竟然话要带我出去见客、啊。Susan 啊，个客都而家都仲未到，使唔使我打个电话问一问啊？ 唔使，你要赶时间咩？ 我唔系啊，唔系啊，我系惊阻住你时间咋。 我今日全日都冇嘢，唔使理佢噶啦。今日就当你陪我 high tea 咯。 哦，好啊，好啊。 系咧，你其实有冇女朋友噶？ 啊，暂时未有。 哦，点解嘅？你外形又唔错，又有份好工，点解唔拍拖啊？ 我都唔知道，我想缘分咯，缘分未到啩。 唉，系啦，缘分嘅嘢真系好难讲啊。 系啊， 好似我咁帮咗爹哋手之后，乜嘢嗰啲私人时间都冇晒，唔好话拍拖啦，想去识翻啲新朋友都冇可能。 嗯， 咁我又问你啦， 吓、 啊，如果要你揾一个女朋友，有冇要啲乜嘢嘅条件噶？ 条件啊，咁我啊真系冇谂过、啊。其实合眼缘就得噶啦，我觉得。 嗯，都系嘅，见到嗰阵应该就会知道噶啦，嗬、嗯。唔知道你信唔信呢？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嗰种感觉好得意。 哦。 我同自己讲，如果佢唔系我嘅职员，而系我男朋友，咁都几好啊。 吓，唔系啊嘛？佢咁样算唔算系同我表白呢？Susan 啊，你唔好玩我啦！我哋呢啲职员仔啊，边有资格做你男朋友啊？ 而家几多年世代啦？2024年啦，乜你啲咁嘅想法仲咁落后噶？拍拖有分阶级噶咩？我其实讲真噶，最紧要嘅就系大家都有感觉。如果系合得嚟嘅话，有钱冇钱有乜所谓、啊？ 嗯，都啱嘅，我都同意你咁讲嘅。 咁你有冇兴趣试下？ 试啲咩啊？ 做我男朋友啊！ 直到结婚行礼嘅音乐响起，我都觉得好似发咗一场梦咁啊！由最初对佢同佢拍拖都有少少抗拒嘅，但系后屘拍下拍下又接受咗佢系我女朋友。然后当佢爸爸同我提起呢件婚事嘅时候，我脑入边谂起嘅就系、是：哇！如果同到佢结婚，呢间公司就系等于系我噶啦，咁我永远就唔怕失业，永远就唔需要挨穷，最后。我终于讲出三个字，我愿意啊！我同佢度过咗一段好开心嘅蜜月期，大概半年到之后啦，我就开始感受到，原来我系娶咗个女强人翻屋企啊！ 仲唔瞓？ 我想睇埋套戏先啊！ 喂，你细路仔咩？仲要人哋氹你上床瞓觉？你记唔记得听日要开会啊？记唔记得听日下昼会同我出去见客啊？我唔想见到你个样啊，冇嚟精神啊！你而家即刻同我熄咗个电视机去瞓觉。 就系咁样，佢同我讲嘢嘅态度已经开始由太太变咗做上司，无论大事小事都系佢话晒事。屋企啲嘢工人好明白㗎，样样嘢都要走去问佢，因为佢讲咗先算数。 我喺屋企，其实只不过系另一个工人啫嘛。我而家真系开始有啲后悔。 喂喂喂，你老婆咧？唔系唔系，Susan 啊，叫你入房见佢啊。 喂，我就嚟开会啦。 唔好啦，唔好啦，你见咗佢先啦。佢而家闹紧人，发紧脾气啊！你快啲去啦。 好啦好啦好啦。Susan 啊，咩事啊？ 你知唔知道 NBC 公司同另外一间公司签咗约啊？ 我知。 咁你唔话俾我听，同埋点解会俾人抢走咗噶？ 嗰间公司烂头出嚟啫嘛，一味就系识得低价钱咁样去抢，费事做烂个市啊，咪由得个客走咯。 咪住，你啲系乜嘢嘅谂法啊？如果嗰个客啊都俾人抢得嘅，我哋咪执笠咯？你有冇谂过噶？我唔要解释啊，我要你解决啊！你同我抢翻个客翻嚟啊！ 唔系 Susan 啊 ，sorry 啊，我望你出翻去。 OK。我嗰日全日嘅情绪都好低落，我真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后悔，我点解娶咗只老虎乸翻屋企噶？而家每一日，无论喺公司定喺屋企，我都感受唔到一点嘅尊严啊！唉，我系下半世。唔系就咁就咁过啊！今晚我同佢参加完一个客人嘅婚礼，准备揸车翻屋企。佢饮得比较多酒，所以一上车咧就瞓咗觉咯。我虽然咧就系饮到好少，不过唔知点解有啲攰，个眼皮有啲重。有几次停红绿灯，我真系几乎瞌着咗。我哋住嘅咧就系一啲郊外比较偏僻嘅豪宅，马路上面基本上都可以话冇乜人，亦都冇乜车。我心入面即系希望想快啲揸到翻屋企，但系唔知点解揸下揸下就系一种不祥嘅感觉。我个心突然之间跳得好快，就喺昏暗嘅路灯下边，我好似见到前面有一个穿着白色衫嘅人冲咗出嚟。我惊得就我即刻踩住个 brake， 耳边只系听到车辘同埋地下摩擦嘅声音。然后成架车就失去咗平衡，撞埋个山道咯。到我再醒翻嗰阵，我都唔记得咗系几耐之后嘅事啦。呢度究竟系边度啊？哇！我个头啊，头先系咪撞车啊？佢咧，老婆，老婆， 我喺呢度啊！ 老婆，你冇事啊嘛？老婆， 放心啦，我冇事啊，只系擦伤咗少少咋。 其实如果话佢有事，不如叫话惊佢会闹我啦。我仲以为佢哋会闹我，衰佬你点样揸车噶？而家撞车啦！点知佢不单止冇发脾气，反而仲掉过头过嚟安慰我。 唔紧要啦，架车撞烂咗咪买过咯。你睇下，今日个月光几靓。 啊，唔系、啊，我冇听错啊，老婆你个脑有冇撞亲啊？你点解无啦变得咁浪漫嘅？佢好似好陶醉咁样望住个月光话。 我开心啊！ 老婆你无啦啦讲咩开心啊？撞车而家我哋。 唔撞车，又点会睇到咁靓嘅月光啊！ 死啦死啦死啦！佢一定系撞亲个脑啊！哎呀，唔得啦，老婆，我哋而家去医院 check 下先啦吓。啊，医生啊，我太太佢点啊？而家？ 黄生，我都唔知道应该话你太太有事定冇事。 啊，医生你唔好吓我啊！点解咁讲啊？ 我同佢照咗 X 光。佢老保咧冇乜任何明显嘅伤痕，但系有啲奇怪。 点奇怪法啦？ 你太太全名系咩啊？ 张美仪啊。 不过佢一直都话自己个名字叫陈婉玲，我都唔知点样解释。 美仪， 你又唔记得啦？我叫婉玲啊。 唔系你。你坦白告诉我，你其实是谁啊？ 我其实 都唔系好记得自己系边个，我就系记得我自己一个名。至于点解会喺呢一度，我都唔知啊。 点样？点解会咁样噶？ 唔紧要啦，或者我迟啲会记得翻咧。你肚唔肚饿啊？我煮啲嘢俾你食啊！ 叫工人煮咪得咯。 而家好夜噶啦，要俾啲时间人哋休息噶嘛。我煮俾你食啊！ 车祸之后，我太太好似变咗另一个人啊！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唔单止对我一个啊，对工人都系咁样啊。虽然唔明白点解佢而家会变成咁，但系慢慢咁样，我又开始好似中意而家嘅佢。喂 喂，黄生，我系多得听啊。上次咧，你太太撞车之后咧，我系负责同佢检验嗰个咧。 系多得听，我记得记得。咩事咧？唔知。 嗱，上次你太太嗰个 case 咧，我觉得都好奇怪。 啊、 不过我而家查翻啲 file 咧，好似揾到一个似乎唔太科学嘅解释。唔知你想唔想听下咧？ 你讲嚟听下。 你太太咪叫自己做陈婉玲嘅？ 系啊， 原来咧，旧年同月同日，即系你撞车嗰晚咧，一个叫陈婉玲嘅女仔喺同一个地方撞车，送去医院之后已经不幸逝世。 吓， 嗱，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系唔应该咁迷信，但系我又唔知道有啲咩建议可以俾到你，不如你试下问一下呢方面有研究嘅人啦。我想我帮到你，帮唔到你乜嘢，唔好意思。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多得听。 边个打电话俾你啊？ 吓，哦，冇，一个旧同学啫嘛。 嗯，夜啦，早啲瞓。 好啊，早啲瞓啊。唔知点解，听完多得听讲完嘅解释，我一啲惊嘅心情都冇。就算而家喺我身边呢个人唔系以前嗰个，又点啫？而家呢个。好过以前嗰个好多啊！使咩斤斤计较？理得佢到底系边个啫？幸福可以由好多途径去得到噶嘛？我谂我会中意而家呢个多啲。 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这一首关于你的诗，胡言乱语，心思交碎，仍未带出刻意字。去一吹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里尽藏着许多未了事。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眼，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Cheers.